每日失去十几万的访港旅客，令到飲食、零售等的行业大受影响。内地新增12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六个星期以来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最少的一日。当中湖北新增病例最多，有114宗，全国累计病例81,151宗。另外，昨日新增31人死亡，全部来自湖北，其余省份连续两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就增加至52人，累计超过2000人受到感染，大部分来自北部伦巴第地区。民防部门说，自星期日以来18名患者死亡，全部是年长或者是本身有长期病患。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0点，升128点，总成交金额28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4点，升2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6升6蚊，阿里巴巴204.8升2毫，美团点评100蚊是升7毫。中国平安87.9升8毫，友邦保险76.25跌2毫，小米集团13.2升2毫6，汇丰控股52.7是跌1毫，中国移动61.05仙跌2毫半，盈富基金26.75升1毫，安石 A50 14.64是升1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3，英镑9.936，瑞士法郎8.116，澳元5.076，加元5.834，新西兰元4.87，欧元8.66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07点，升63点。港金现价报14,8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95.75美元，卖出1,5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咧，龙尾接近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公路支路咧，落翻去观塘道咧就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咧，由于车多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回全锦交汇处，近着石围角村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阿妹啊，俾支酒精含量 70% 嘅消毒果酒你啊！ 家姐，我啱啱先洗完手啫， 俾你攞嚟抹手机噶，手机周围摆，又系我哋成日都会接触到嘅物品嚟嘅，所以清洁手机同埋清洁双手同样都系咁重要噶。 知道啦， 你顺便抹埋个银包添啊，成日咧拎住周围去都系好污糟噶。 知道啊，咁我都提翻你啊，得闲咧要洗下副眼镜、啊。 我、哦、要噶， 梗系要啦，可以用清水或者番碱水冲洗。咁如果比较污糟嘅话咧，可以将酒精消毒液喷喺眼镜部，用嚟抹眼镜，然后再用干眼镜部去抹翻干噶。 知道，阿妹你真系醒嘅啫。 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 Molly 提提你，注意个人卫生，咁就身体健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 早 系啊，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朝早啊，吓早晨！ 系啊，今日轮到我就喺 home office 同大家倾偈。而家咧，你知唔知搞到呢个模式咧？我工人姐姐咧好困惑，佢话：阿 Sir， 点解你今日你唔使翻工啊？咁样。跟住我话唔系啊，我今日 home office 啊。佢话系咪以后你个个礼拜你都系呢一日 home office 啊？咁样。我话你做乜咁关心我呢样嘢咧？佢话唔系，等我可以唔使再入嚟嗌你企身啊嘛，佢可以专心喺厨房做嘢，唔使成日敲我门，真系。 我想讲系，连我姐姐都系，因为之前几个礼拜咧，我都系星期一 home office 啊嘛，跟住琴日姐姐咧见到我换即系换衫喺度等食早餐嘅时候咯，佢就话吓乜你唔系吓你要翻工啊？点解会咁嘅？佢都乱咗啊咁样咯。同埋当我喺屋企 home office 嗰阵时咧，平时朝头早佢就会吸尘噶嘛，因为有狗啊嘛，所以通常日日都会吸尘嘅。佢就会好犹豫，死咯！我而家可以吸尘未咧？咁样咯， 惊嘈住你啊嘛。 是 我是会跟工人姐姐讲，同埋兼同且同我屋企阿妈仔女讲啦，跟住就话俾你嗱，我听日 home office， 我你唔好觉得诶，点解过咗9点钟我仲未起身嗰啲咁样咧？跟住佢我姐一定会讲声俾你听咯，如果唔系佢哋真系会好愕然咗，系咪翻工咩咁样？ 系啊，原来我哋而家最困扰就系我哋屋企啊，可能有啲系工人姐姐，有啲就老妈子咧，究竟嗌唔嗌你个衰仔起身咧？咁样喂，但系咧嗱。今日礼拜二呢其实已经系叫做大家恢复工作嘅第二天啦嘛，因为琴日都已经好多人复咗工呢。 系。 有一条人龙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咧？ 有啊，好惊啊！ 边条人龙啊？ 我见到两条人龙喎、 啊。哦，两条龙添 啊！系啊，我写低咗有两条龙，我见到啊。 嗰条龙就应该 一条啊，南张龙出海，你见到边条、啊、 我哋一齐嗌第一条，觉得应该系热门嗰条龙，一二三，头猪闸，系 啦， 系啦，系啦。 系咪同一条啊？ 系啊 系啊系啊，因为咧讲紧咧都系呢个马会嘅投注站啦，因为就之前咧已经咧就关门咗成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啦，话咁样咧就六合彩就停咗啦，咁但系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咧琴日咧就开翻短嘅时间，即系由而家开始开短嘅时间，但系就唔系俾大家去投注嘅，就俾大家咧可能你之前嗰张彩票 系要换钱啊， 系啦，未攞钱好紧要噶嘛，同埋你一样嘢对于马会好紧要嘅就系话你个投注户口。可能冇錢嘅啦嘛，係咪？咁啊，方便你哋咧，可以入翻錢入個投注户口度，繼續禮拜三啊、禮拜日啊就搏下殺咁樣嘅，係咪？咁啊，今日咧就開始啊，短暫時間嚟開翻咁樣啦。 係啊，但係嗰個入錢咧，係咪真係唔可以用網上交收啊？一定要親自過去俾㗎？ 好似網上有嘅喎，有啲難 嘅 喎。 係好啦，雖然我都唔係好認知嘅啫，不過我都話俾大家聽少少。 做咩咁謙虛啊？ 如果你要咧喺網上面做呢個嘅自動轉帳嘅話咧，你之前已經要做定咗一個手續嘅。咁你就做定咗个手续，你先至可以咧通过你嘅手机应用程式啊，咁就已经可以直接过数由你个银行户口过到你去个马会户口。但系其实有好多嘅朋友，不论系长者又好，年轻人都好啦，佢哋唔选择咁做嘅，因为第一样嘢咧，喂你自己揿下就可以过钱嘅话， 惊受不受控制， 真系会容易不受控制噶。咁同埋有一啲可能即系啲 uncle 啊嗰啲咧，佢哋就会觉得话咁样会唔会好复杂啊？揿错咗咁又点算啊？咁样，佢哋就宁愿去呢个投注站。但 系 嗰阵时投注站。咪突然之間，我要拉閘啦，咁啊拉咗閘噶啦， 冇咗， 跟住佢哋就會話死咯，咁點算啊？咁樣，不過好似咧用嗰個繳費零咧都可以幫得到手嘅，但呢一樣嘢咧都未必係每一位嘅 uncle 佢哋嘅習慣， 係啊， 就 是、 入錢嘅方法咯， 因為比較論盡嘅，佢哋會覺得驚撳錯仔啊嘛，係咪先？啊，我點啊點啊，我啲錢唔係咁樣個，撳得到個零你夠死啦，係咪啊？ 贏多個零就冇曬咗。 講咧都幾好笑啊，因為咧其實你諗下嗰條人龍咧、其實只不過係大家去。排队做咩咧？嗱，一系就咧，兑换现金券啦。 呢个好紧要啊！ 咪收钱 喎、啊，集咗好耐，可能就系攞，可能赢咗好多钱，系咪先啊？ 即系佢兑换现金券啦，一系咧就开投注户口啦，又或者咧就存款落投注户口里边啦。但系其实咧。琴日你就算排都系冇波买啦，冇马买噶嘛，即系其实大家只不过做呢一啲咧行政嘅交收咧，已经个需求大到咁紧要噶、哦。跟住如果我睇翻嘅话咧，我真系会逐个问咧，边个系有中咗奖去兑钱噶？即系有冇样睇噶？即系中完奖之后咧就去排队咧。咁因为佢有啲街坊咧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咧。有個好豪氣噶，佢就話佢喺邊度住咧？佢喺西貢住嘅，佢特登去到沙田嘅投注站嗰度咁樣，咁然後會做咩咧？ 吉利啲噶，我跟住佢咁遠嘅， 喺邊度贏嘅邊度攞錢係嘛？ 係啦，我唔知佢點解係咁咧。跟住記者問佢：啊，你今日特登嚟排隊做咩？佢話：嗱，我話你聽，抗疫一定要有錢嘅，贏咗。派口罩俾人就好啦咁樣。 哦，又真好有心喎、 啊， 佢真係做緊電視喎、 啊，抵佢贏，我會話係啦。唔怪之我啲攞去鋪草皮啦，我個心態都唔係咁樣嘅。我成日都諗住啊，追翻上一個賽物又輸咗嗰啲，呢個係為自己自私啊。 嗱，呢條人龍就大家即係想復工啦，亦都想復賭啦，即係咩都好啦咁樣。咁但係有另一條龍咧，我見到就真係大件事啦，即係有關嗰、那個學校咧停課安排咧。嗱，我咧見到有兩。样嘢咧都系喺停课期间咧，大家都始料不及嘅。一个咧就个别人士啲，但我又觉得咧，其实佢都反映出咧，我哋香港学生咧有啲地方系几苦嘅。 嗯， 就是、上流寄生族嘅一个剧情有关嘅。 吓系乜嘢咧？ 大家有冇印象啊？阿天啱啱睇完啦， 系啊， 咁记得噶 啦。唔系啊，我有少印象嘅。咁、但系讲紧剧情系关于停课。 一开始嘅系啦， 就系一开始咪嗰家人咧就住咗喺嗰个 地牢咯， 地牢 底度啦， 系啦，偷 WiFi 系。偷 WiFi 哦，做咩啊？咁样今次讲 同我哋而家停课期间，我话啲个别嘅学生都遇到呢个问题，有咩关系呢？ 做咩我哋有学生要偷 WiFi 咩？我哋呢啲做得几好噶、啊，李英系嘛？ 偷 WiFi 真系要啊！原来咧，即系我觉得咧，我哋都可能较为幸福咧。我哋真系以为喂 WiFi 系必备噶啦嘛， 系咯。 即係等於我哋睇《上流寄生族》嘅時候咧，可能你見到嗰幕咧，大家係覺得好笑嘅啫，就係 因為冇收唔到啊，咁樣係啦， 係啦，即係點會冇錢？因為佢哋係自己冇 WiFi 啊嘛。如果你用寄生族嗰個例子咧，我諗我哋睇嘅時候咧，嗱正路嘅，你睇都會覺得你係唔係慳就唔肯裝 WiFi， 點會收唔到啊？咁但係佢個劇情就話佢哋冇錢上網啊嘛，估唔到咧，其實係真嘅。我哋有一啲咧香港嘅基層家庭咧，佢都喺停課期間咧就遇到一定要攞 WiFi 先上到堂嘅情況，因為佢哋要視像上堂啊嘛。咁視像上堂咧，大家都知咧，就一定係你上網咧，咁佢個流量好大噶嘛。如果你普通咧，你可能得嗰啲數據嘅話咧，好快打爆你嘅。咁咧，佢今日報紙咧已經賣咗幾間咧，佢話有一個就係喺浸信會天虹小學啊，呢間喺邊度㗎？係咪彩虹啊？ 竹園啦。 我捉完，我哋附近嘅啫。佢因为咧，佢嗰度都讲到咧，就话有一个小六学生啊，佢话因为屋企咧冇 WiFi， 咁但系而家咧就要上视像会议。佢咧一个礼拜咧就要有两三日咧，就要屋企咧行去边度可以借到 WiFi 咧？商场又有， 因为佢哋嘅商场系有 系免费 WiFi 嘅， 系啦嗱，咁咧佢有几个选择噶，有几个选择噶。第一，佢咧就。好惨啊！佢咧行翻学校门口借 WiFi。 嗯，哦，系。 咁其实你同翻学有咩分别咧？佢系行翻去学校，惨 过翻学咯。 仲要企喺学校门外， 系 啊，因为 入到学校嘛。 系啊，咁跟住咧，嗱呢个就阴公猪啦，已经要搞到入到学校门口借 WiFi。咁然后咧，佢话就算系一啲你唔好以为得基层学校啦，佢有啲咧官津名校咧。佢話有啲學生都係屋企冇錢買上網申請 WiFi 咧，佢哋搞到去邊度咧？呢個真係絕招啊！我都有用過，喺邊度咧？便利店。 便利店都有。 你知唔知便利店有 WiFi 㗎？ 我唔知喎、啊，又真係。 嗱、呢個真係咧，我發覺原來我成日咧去出去寫稿嘅時候咧。因为我有时想用嗰啲总之你想用电脑譬如睇片啊咩都好呢，我哋呢啲呢就孤寒啦，兼且呢就觉得嗰个数据用得好快啦，我就周围扫 WiFi 呢，咁啱呢我间 coffee shop 呢隔离呢就有便利店，同埋呢再远啲呢挨住嘅就有间769啊，嗰间 知道知道， 佢哋原来全部都有免费半个钟 WiFi 㗎。 哦， 你就算唔使行过去咧，只要佢射得够强嘅话咧，嗱，我想我唔系偷噶，佢真系有免费噶，咁你就可以 咧。你唔行唔觉意，你又冇删到嗰个 WiFi 呢个搜寻功能，咁佢咪俾咗你咯，咁样。 唔使唔觉意啊，佢主动开放俾你噶，就系当系一个福利咁样咧，有半个钟 WiFi 咧，佢话而家有啲学生咧就要去到呢个地步咧，依系可能佢学校太远，佢唔会翻到去噶嘛，佢就去便利店啦，再唔系就揾唔同嘅商场咧就嚟攞 WiFi。我谂呢个真系我哋之前一路净系笑话，视像上学好难咧，冇谂到系上网仲难啊！真系。 其实学你话斋咧，即系对于一啲叫做基层家庭咧，可能都会吃力嘅，因为咧头先咧我又睇一份报纸，其实系唔除咗香港系咁咧，但系国内都系咁样啊，即系话咧啊，佢哋都系穷啦，唔可以，因为又系停课不停学啊嘛。咁佢话咧有一家人咧，佢三兄弟姊妹咧共用一个手机，咁但系三个都要上堂喺唔同年级嚟噶嘛。 系系系。 咁佢话即系中间。个女咧，因为要可能就阿家姐或者就阿细佬咧，佢自己因为即系 咁样去走堂咯，咁俾 叫系真系 真系要走堂嘅咩？因为可能大家都系九点上堂噶嘛，系咪？但得一部电话 系啊，咁跟住佢话佢成日欠交功课，因为都照个嗌交功课咩？因为你要用手机交完之后 send 翻俾老师嘅去交噶嘛，因为点交啫？佢话 呢啲状况，哎呀！但呢啲状况其实学校好理应要识得体谅噶，系咪先？即系当然你会话其实而家啲咩？平板電腦啊，好似豪仔頭先講，只不過個網絡嘅供應啫嘛，你已經係係人都有噶啦。但你見到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又好啦，內地嘅小朋友都好啦， 佢哋都係缺乏嘅。原來即係有啲講緊真係都啲基層家庭咯，嚇低收入家庭嗰啲咧，可能得一個，但有幾個仔女，咁點算咧？咁 係啊，咁另一個咧，令到啲家長頭痕咧，就係、是、因為嗰個停課咧越停越耐啊嘛。咁咧嗱，而家原來有一個細節咧，我唔知啲家長咧，即係因為阿錢你都關事噶嘛。咁你有冇谂过咧？暑假咧同呢个停课咧，使唔使又调动嘅咧？ 嗱，有讲过嘅，之前咧教育局咧都有喺度出嚟讲咧，就系话啊，三月27号开始考呢个 DSE 啦，4月20号之后咧就应该可能可以复到课，即系佢都仲有好多个可能啊，未必啊，或者会啊嗰啲咁样啦。 系啊，加咗好多次。 有记者朋友咧都问到一个问题嘅，即系就话咧，咦，嗰、那个而家即系其实失特连放咗三个月假噶，由1月中到4月中咁样，佢话会唔会影响到咧同学仔咧放暑假嘅安排咧？嗰阵时咧教育局系有答到嘅，佢就系话。因为呢一段时间，我哋时间突然之间多咗五个字啊嘛，停课不停学啊嘛，系咪？咁咪话咧，应该都可以咧追到嗰啲进度啊，各样嘢，应该就唔会影响到暑假嘅安排嘅。嗱，有咁答过嘅，但系同时间我睇嗰个新闻节目咧，佢问其他嘅家长嘅时候咧，冇一个家长咧系认同呢个讲法噶。佢话改晒成个暑假唔使放噶啦，唉，而家搞咗三个月，又要帮我哋安排活动，啊，到暑假嗰阵时又唔知有啲咩调动啊，都唔知点算啊，家长就咁谂嘅。 我琴日咧都同阿女讲咧，我话即系都系讲紧暑假啦，咁应该都危可能得。佢问我啊，暑假有冇得放？我话应该可能都系得两个礼拜，跟住 呢啲我哋自己估计啦。 我哋自己估咧，即系我哋家常便饭咁倾啫。咁跟住我佢话我嗱，你而家由新年到而家已经放三个月假噶咯，跟住 长过个暑假 啦。跟住咧系啊，我话长个暑假一倍添之余咧，跟住我个女话。妈咪啊，我哋而家系停课不停学噶，我哋都系日日都系上紧堂噶，咁点算放假呢咁样咯， 你啱啊， 系啊，咁讲啊， 你记唔记得 Google Class 嗰个追杀令啊，大佬，你而家你错，而家系绝学啊，咁样，咁所以咧，原来真系有学校咧对嗰个暑假安排咧已经做出咗一个宣布。我头先咧闹眼，我睇错咗啊，我都吓亲啊，早咧我同佢讲，喂，原来佢停到暑假，原来唔系，原来佢唔系话停课停到暑假，我睇清楚咧。原来佢话九龙文理书院咧，佢话咧一早已经同啲家长咧发咗通告咧，佢就话嗱，本来咧六月初有期中试嘅，第一褪到六月底啦、第二本来7月14号开始放嘅暑假咧，佢会顺延两周，去到7月底先至放，即系少咗两个， 都系两个星期啫，系 两个星期都接近咗 一半啫嘛， 因 为个半月嘅暑假啫嘛，咁即系话其实剩翻，起码都有个八月放，系咪啊？ 都仲有个八月，咁但可能而家咧，以前我觉得如果你宣布话咧暑假 cut 两个礼拜咧，我谂就暴动噶啦，啲学生咧同你死过噶啦。 咁 但系而家咧， 其实老师都 转咧， 真系 而家可能调转啊，啲学生咧可能话。好啊好啊，其实都放到癫咗啦，都已经顶唔顺啦咁样。 唔系啊，因为咧系近排咧叫做嗱，而家叫做三月头啦，系二月中开始咧就话，因为啲老师都要准备嘅，啲点样去教学啊成啊，咁都要啲时间，所以其实佢哋叫做停课不停学咗，可能都系两个礼拜开，即系两三个礼拜咁样咯，系啦，所以都要追噶，唔系追唔系搞唔掂噶。 我琴日见到有位朋友咧，佢个仔咧读幼稚园嘅啫，佢摆咗。摆咗面书度有一张相就系话我今日翻咗学校嗱，佢就唔系即系可能幼稚园就未必系呢一个电脑上堂啊嗰啲视像会议咁样，佢咧就影咗张相佢就话我今日翻学校帮我仔攞功课，点算啊？我崩溃哇！我见到嗰啲咧，即系首先几深嘅嗱，有图画书啦，有啲嘅填充练习啦，各样嘢，但我见到嗰张相咧系满咗噶，满咗唔同嘅工作簿啊，嗰啲习作啊嗰啲咁样咧，哇！你见到嘅话咧， 好积极喎嗰间学校。 哇！但系真系所有阿妈又好，老师又好，学生都好，其实喺呢一个叫做停课不停学嘅日子咧，其实都真心头痛啊！ 但系其实咧， 停课啊，停课唔系辍学啊，梗系有功课啦。 啊，系啊，系啊，仲有咧，其实咧，原来咧，我哋都漏咗一栏咧，我就原来有人退学喎，喺阵子咁样。 系咩？ 有退学潮啊！直情 系 咪嗰啲 N 班啊？ 系啊， 是是有钱嗰啲 系啊，原来 N 班啊，因为 N 班就未正式翻学噶嘛。 系啊， 咁我不退学做乜嘢？又而家唔使翻学，同埋咁危险，系啊！ 佢成个黄耀祖咁噶啦，白交章噶啦， 系啊！ 但系一嗰啲叫咩？即系个连锁效应都好大嘅，即系有啲学校咧，幼稚园就会话咧，突然之间咁多 M班嘅退学潮啦。其实但系佢哋嘅人工要照出噶嘛，可能就会影响到学校嘅运作之余，保姆车司机嗰边咧亦都讲喊晒咁口，佢就话咧：喂，唔肯交车费啊！因为佢哋话都冇堂上咯，咁咪唔交车费咯，对佢哋嘅生意都好有影响噶。 希望呢个童年令到大家系有印象难忘嘅，不过系一个经历嚟嘅。 你三个月都好难忘啊，真系。 地翩翩，寒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 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惜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政府听日起将会一连两日派出四班专机前往武汉，接载533名滞留当地香港人返港。这一批的市民抵达香港机场之后，将会安排直接前往检疫中心检疫14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和入境處處長曾國衛將會帶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聂德权說，將會派出40名工作人員分四班機前往武漢接載滯留湖北的港人回港。聂德权說，包機會先接載有特別需要的人士，首批返港的市民中有22人是有病患的人士，包括有癌症病人需要接受化療等，亦都包括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工作人員當中包括入境處、食衛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醫管局的人員，他們到武漢機場之後會和政府駐武漢辦人員合作作出安排，並在同日返港，到星期四會再到當地處理第三和第四班返港包機。他說當局很重視怎樣將公共衛生風險和交叉感染的風險減低，上機之前當地港人需要經過四次檢測，確定沒有病徵和體溫合要求才可以上機，機上亦都有特別座位安排，抵港之後再量度體溫，並且由專車送到檢疫中心檢疫14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政府的方向是希望透過關愛基金向非永久居民派發10,000元，申請的時候需要資產審查，但是會寬鬆處理。專責小組今個月開會的時候將會商討細節，未知道能不能夠在7月派發，但目標是盡快。參考2011年的做法，兩者相距大約是大半年。羅志光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又說，全民派發10,000元未必是最公平的做法，因為最需要的市民未必能夠得到更多的幫助。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之下，派發現金是最快、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幫助到不同需要的市民。 南韓確診新型肺炎病例增加至4812宗，共29人死亡。韓聯社引述中央防疫對策本部報導，大邱市有近520宗新增病例，慶尚北道新增超過60人確診，首爾就再多7個人確診，令到當地病例增加至近100宗。南韓軍方再多3人確診，其中2人來自大邱市的空軍部隊，1人是蒲項市的海軍陸戰隊成員，軍方累計確診病例有31宗。南韓至今共有29個人死於新型肺炎，最新一宗死亡病例是一名78歲患者，在今早不治。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星期四同五風勢頗大，早上清涼。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3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39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3点，升30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6.6升7元，阿里巴巴204.6无升跌，美团点评99.95升6.5，中国平安87.85升7.5，小米集团13.16升2.2，友邦保险76.2跌2.5，汇丰控股52.65跌1.5，盈富基金26.75升1毫，中国移动61.05先跌2.5，信宇光学科技131.8系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08.1，瑞士法郎0.958，澳元0.652，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6.971。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355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48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98美元，卖出159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快中线封闭噶，咁影响到伟业街啦，来回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沙田、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啦。咁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沙头角公路万屋边来回，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问下葵涌医院个案经理林姑娘，点睇现时香港精神病患者遭受歧视嘅问题？ 精神病，我谂喺香港嚟讲咧，那个认识咧系越嚟越普及啊！加上即系可能一啲比较知名嘅社会人士，亦都好勇敢咁样分享翻佢哋嘅复原故事啦。所以我相信咧，系精神病嚟讲喺香港个接受程度越嚟越高咧，所以个歧视个状况咧都越嚟越少嘅。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 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叱咤乐坛半世纪的兄弟班流行组合 Bee Gees， 以独特的假音唱腔带领的士高热潮，成为殿堂级组合。成名路上，三兄弟到底怎样克服重重困难，突破自己呢？天王巨星之 Bee Gees，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细，我呢个拍档，我怀疑佢咧真系细粒嘅。咩事细粒咧？边度细粒咧？系讲紧佢除咗眼仔细粒之外，佢个头啊，佢个面部咧都应该相对地细。因为点解咧？我见我同阿曾志豪咧开麦做节目嘅时候都有戴口罩，但我哋冇成日用只手去掂个口罩，你托翻高佢啊，又或者系点啊？你还是佢个口大，成日都抹到嗰个口罩喐嚟喐去咧？因为我见佢不时都攞只手嚟托翻高佢个口罩，唔知系咪甩甩漏漏地个松，但又唔系又包得几好喎、啊？系咩原因呢？定系还是佢讲嘢真系抹大个口抹得好犀利呢 o、okay, k 我哋有请系一日里面佢不停咁样成日攞只手托住个口罩嘅黄耀祖。 啊、你呢個嘅嗰啲嘅咩觀察力都好高啊，係咪？ 因為唔係啊，你明明好煩擾啊，我見到你。 嗱，第我逐句答你啊嚇。第一，我個口係擘得大嘅，我講嘅不嬲個口都擘得好大嘅， 係唔成正比嘅。 第二，我覺得咧，嗱，我都唔知道，我個口罩喺講嘢嘅時候咧，係會喐得幾勁嘅。我懷疑係我個頭比較細，好似你頭先咁樣講，所以佢真係喐啊。所以有陣時咧，我要咁樣撳住咧，嗰、那個呢、這個叫咩啊？拳 腮 嗰個位咧，控制住嗰個口罩唔會喐。如果唔係咧，佢有個感覺咧，係會 keep 住想向上褪。我隻眼又細噶咯，再遮埋嘅話咧，我真係咩都睇唔到啊！大佬， 其實你係想撳住佢唔好向上。係 啊，唔係佢向上走啊，佢、哦、有腳咁我個口罩啊。 所以咪即係證明其實你係講嘢擘大口擘得好大咯。所以你試下斯文啲。我哋唔要，虽然你话男儿口大食四方， 哇！ 而家有个口罩唔需要睇到你个大口啦。 戴住口罩咧，呢、這个已经系我哋香港人嘅日常啦。我谂大家即系呢个口罩同你成为咗最好嘅朋友啊！哇，几贴身啊，系咪先？应该有个几月嘅时间啦。不过咧，即系最近你睇到唔同疫情嘅报道咧。有少少將個集中力咧，已經唔係淨係擺喺中國內地啦，又或者亞洲區嘅，因為你講到譬如伊朗啦，已經成為咗另外一個嘅熱點啊。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咧就係話前日一夜之間啊，伊朗對於呢一個嘅武漢肺炎嘅疫情啊增加咗50% 嘅個案啊，而家累積咧已經超過1500宗啊。而當初咧，你會見到啦，佢哋咧亦都有佢哋唔同嘅官員啊，包括有副總統啦、副衛生部長等等啦，都係確診咗嘅。即係可能你會話：哇，伊朗都好遠啦，關唔關我哋事啊？其實都關嘅，因為我諗呢一個疫情咧已經係即係走嚟走去啊。西衛成日話係唔係大流行，係咪大流行？當我琴日見到咧伊朗嘅呢一啲片段嘅時候咧。 其實都真係膽戰心驚嘅。點解咁樣講呢？因為你都知啦，因為宗教嘅原因咧，佢哋係會去呢個清真寺嘅。但係咧，你見到伊朗嘅朋友咧，佢哋對於呢一個嘅疫情啊，或者嗰個關心嘅程度，好似真係相對地比較低啊。例如佢哋會做啲乜嘢嘅咧？例如佢哋系会将条脷攞咗出嚟嘅，嗰条脷攞咗出嚟之后做乜嘢呢？就会舐呢个清真寺嘅闸门啊，亦都会有人咧就会亲吻呢个清真寺啊，仲咁样讲添，就话你哋唔需要再用呢个疫情嚟吓人噶啦，咁样即系话好似件事假嘅一样咁样。而亦都有呢一啲嘅小朋友啊，佢哋咧舐完个清真寺度门之后咧，侧边嘅人系大力咁样赞赏佢，话佢做得啱咁样。咁可能你會見到呢啲係咪部分嘅情況啊？如果你睇埋其他嘅報道呢，其實都唔係真係淨係部分嘅情況嘅。可能當地嘅朋友啦，對於疫情啦各樣嘢呢都係未係最清楚。亦都有報道就話到呢，佢哋嘅政府啊，有關嘅當局呢係有報細數嘅嫌疑嘅，因為估計呢喺佢哋當地呢確診出嘅朋友呢並唔係佢哋講嘅咁少，但其實佢哋公布嘅數字已經係幾驚人㗎啦咁樣。但唔單止伊朗，譬如你見到啊，意大利啊，各方面嘅地方啊，哇，嗰、那個數字都幾驚人喎、啊、咁樣。所以我會話，就算我哋香港嘅朋友日日都好努力戴住一個口罩，亦都有講到唔知要戴到幾時嘅時候，但係呢一樣嘢真係千祈唔好鬆懈咗啊！因為咧始終啦，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佢哋有啲地方可能即係認知冇咁多嘅，又或者係而家先至啱啱傳到佢哋嗰度，究竟佢哋要點做？亦都有冇機會嗰個細菌由外來再次傳入翻去香港，或者即係？掉到周围都系啦，系咪？我谂呢个大家都会见到噶啦，系咪？所以我谂第一样嘢，我哋香港嘅朋友，就算经历咗个几月，琴日我同豪仔都好倾啊，其实日日戴住个口罩咁样咧，人真系会有惰性噶嘛，人真系会有松懈噶嘛。我谂今次嘅呢一个疫情，我哋真系点样都要提醒自己，互相提醒啊，唔好松懈。而另一样嘢咧，都希望我哋嘅政府啦，会紧急啲去处理。意大利一个几好嘅例子嚟噶，喺一月底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停咗好多唔同国家地区嘅一啲嘅飞机嘅往来。中国系一个例子，香港系一个例子，但最终嗰个疫情都系进入咗佢哋嘅国家。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嘅政府更加要特别留意啊！喺欧洲翻嚟嘅朋友啦，譬如喺伊朗嚟嘅朋友，究竟嗰个处理要系点嘅话咧？如果唔系又迟一步，个关又封迟少少嘅话咧，最终得出嘅结论就系、是。我哋个口罩可能真系要同我哋做永远嘅朋友啊！风头火势系呢个拍档咧，佢对眼系比我大嘅，但系我觉得佢嘅观察力咁好咧，并唔系同只眼有关嘅，应该系同佢个心有关嘅。佢系几细心嘅一个人嚟嘅，佢系桂花田。 多谢赞赏，多谢赞赏，我成日都觉得。一个人用心去做一件事咧，就算一件小事咧，都会俾人感受到嘅。系啊，做事一定要有心有力。复工，香港公务员咧有成个几月咧就喺在家工作。咁啊，琴日开始咧，各部门咧陆陆续续咧就复工啦。咁如果有市民啊有需要啊，要处理一啲文件啊，咁啊等等嘅嘢咧，记得上政府嘅网站，又或者打个电话去查询，睇下你要嘅部门系唔系开翻啊？因为咧有报道就话啦，有好多市民咧行几次摸门钉啊，好嬲猪啊咁。咁其实你去之前，其实你应该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喂，你今日开唔开啊？冇人听，冇人听应该系唔开嘅，但系成日都可能冇人听嘅，咁啊上去望下网站望下啦至少咧即系知道佢究竟服唔服务到你啊嘛，系咪？由于咧人数真系有唔少啊，成三分二嘅公务员咧去复工啊，所以政府咧建议各部门咧就唔使齐翻齐放住，咁啊就实行呢个弹性上班时间，咁啊以减低咧翻工繁忙时间嘅人流啊。虽然咧科学 委员会，就冇就呢个复工安排讨论过啲乜嘢，但系相信咧翻工嘅市民咧，自己系会保护自己噶嘛，系咪？嗱，政府咧有加强监管由内地嚟香港嘅人啦，仲好过啦，系咪先？咁啊，更加咧希望咧复工之后咧唔会令到疫情啊急剧上升，因为咧喺大陆咧有地区咧已经复工咗三个星期啊，当中包括有北京啦、重庆啦、广东啦、山东等等等等啦，但系咧就因为复工而导致有14宗嘅聚集疫情。咩叫聚集疫情啊？咁就系有17宗嘅确诊个案啦。咁因为佢哋聚集啊嘛，集埋一齐啊嘛，所以有超过600人咧系要又再被隔离嘅。点解啊？因为有人唔守规矩咯，佢哋冇隔离14日就翻工咯。点解要佢哋隔离14日先翻工？因为好多人咧，佢都喺唔同嘅省市翻工啊。咁譬如由广州去到北京嘅，其实佢都要去隔离噶，但系佢哋就冇做足呢样嘢，咁所以咧就令到有啲同事咧就因为咁样而中伏咗啦。咁啊，各公司有唔同嘅措施嘅选择啊，即系第一就系弹性上班时间，呢个系最好噶，最实用嘅。咁第二就系咧同事佢哋咧尽量咧就零接触，有啲咩嘅唔该，嗱即系讲紧大陆啊，尽量你哋都 WeChat 啦咁样。咁啊，如果同事咁佢又顾及埋，因为。同事都要出去就我出外走走，但我唔建议吓。佢就话咧都照顾埋嗰啲要出去呼吸，即系去吸烟嘅朋友啊、同事啊咁。有间大公司咧、大企业咧，佢净喺佢公司楼下嘅大广场设置咗嗰一个胶框隔离区、吸烟区。咁呢个胶框咧系通风嘅，咁啊高度咧大概去到腰嘅位置，咁啊大概咧隔两米就有一个噶啦。咁啊同事咧就员工咧可以咧随意入去一个自家吸烟格。既不密封又可以同隔离嘅同事保持一定嘅距离倾偈，咁亦都有公司开放佢哋嘅一啲地方咧，俾同事去得闲咧去做运动，系啦，因为咧做运动可以增加呢个抵抗力啊嘛，增强呢个抵抗力啊嘛，咁当然啦，就唔建议大家聚集一齐啦，所有运动啊都系咧一个人做嘅，譬如跳绳啦、扭呼啦圈啦、跑步啦等等等等，系生活咧仍然要继续嘅，咁啊只要咧。執法嘅政府部門啦，果斷去截人截源頭，同埋嚴厲咁監管要隔離嘅人士咧，咁應該疫情可以，希望可以好快受控啦。 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沉重我方向，直到一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曾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忧愁的总可做主，触发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还起睁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 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定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工作 去唔到咁高音啊！ 冇嗌啦， 留翻呢啲俾我嘅。我個頭今日好痛啊，已經。我諗啊，即係戴住個口罩，日日咁樣講嘢，真係會頭痛啊。係 啊，等牛仔嚟啦，係咪？係 啊，你嚟唔嚟少少聽個歌啊，牛仔？係 啦， 休息工作再工作。 係啊，蘇怡姐姐。 係啊。嗱，咁除咗要休息、要工作之外咧，另外大家都要去買嘢噶嘛，係咪？我喺度 都要消費啊。 係啦，都要消費。我睇到一個嘅網上買嘢嘅地方，其實我本身唔知道有呢個地方嘅麥叔叔。 做咩？ 大家知道啦，我唔系讲紧佢嗰啲外卖嗰啲， 哦， 原来佢有一个咧网上嘅店铺噶， 哦， 就专系卖一啲咧佢哋嘅副产品，例如系啲咩咧？例如佢哋咪会卖汉堡包嘅，但佢就唔系卖汉堡包，佢仲卖汉堡包嘅遮，即系汉堡包嘅遮啊！即係佢要整一把遮，係啦，即係佢嗰個誒個樣幾靚嘅。例如咧，可能咧就有一啲去賣一啲襪啦，但係我哋著嘅襪，但係佢就有一個薯條嘅 pattern 啊擺咗喺度，即係都同佢哋嘅產品有關係嘅。 嘿，我早上個禮拜咪講過要佢而家應該要出產自家品牌嘅口罩啦嘛。 佢唔係出口罩，但我想講佢出咗一樣新嘅產品，嗱周邊產品嚟嘅，食唔到嘅。但我睇到嘅時候，我真係喺度諗。真系会有人买咩咁样？ 真系会有人买？ 佢未来 麦当当出嘅 系啦， 系啊，系用翻佢哋嗰啲即系公仔啊，又或者佢嘅食品啦、啊、咁样嘅。 系啊，即系我头先例如讲咗啦，嗱一把遮，一把缩骨遮，但你打开咗之后咧，就会似咧，你咪望落平时佢嗰个汉堡包咧，咪系即系黄色啊咁样，跟住就有啲芝麻响度嘅，就好似佢嗰个形个形状颜色就变成咁 奶色味嘅酒精。 奶色味嘅酒精即系酒嚟嘅，不过个样似奶精。 酒精搓手液 嗰啲啊，唔系同 奶色味嘅酒精搓手液， 同疫情冇关系嘅，系啦。 咁呢一个疫情有冇关系咧？ 都冇嘅，系啦。 如果麦当劳叔叔除都几好睇喎。 咩除咩除咩除衫啊？ 我冇嘢，系剥咗张包装纸啫，即系讲 冇包。唔系嗱，佢今次咧系同佢来唔少，咪有一个足七两嘅包嘅，咁啊原来都好受欢迎噶咁样，就同呢个包有关系嘅。 七两啊？ 唔同七两都冇关系，三两都冇关系，系啦，斤半都冇关系啦，系啦。 同呢个包有关， 同呢个包有关系。 包可以做啲咩？银包。 唔系做银笔啦，其实大蓝都扯唔埋嘅，真系笔袋都唔系， 完全 所以等我嚟，佢完全唔同嘅，佢就攞咗呢一样嘅竹七两嗰个汉堡包啦，佢整咗个香薰蜡烛嚟卖。即系平时你咪会有啲买咗啲香薰喺屋企啊，有嗰啲咩 薰衣草味啊、玫瑰啊、 Jasmine 啊咁样，系咪先会呢啲味噶嘛？ 茉莉花嗰啲叫做。 但今次佢就出咗呢个一套咧，就有六款嘅香味咧，就系嚟自于呢个咧，就系竹七两嘅牛肉汉堡里面包括唔同嘅食材，面包、番茄酱、黄瓜。洋葱、牛肉味咁樣，就一些六個，你點咗之後，先你點咗之後咧，你會有洋葱味，或者你會有牛肉嗰個漢堡個味道，一個廁所喺你間屋度，哇，幾香啊咁樣咯。 咁即係等你成日置身於喺呢個漢堡包店裡面嘅嗰個感覺啦。 漢堡世界啊，直情感覺。但乜有人會想屋企嗰個香薰嘅味道係咁特別嘅咩？ 嗰陣時咪話咧，嗰啲叫做整麵包嗰啲麵包鋪咧，咪會噴嗰啲好香。 香嗰啲味道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吸引你嚟買嚟幫襯嘅一個味道嚟噶嘛，係有出呢啲、哦，不過有冇出到呢啲香氛？好似有噶，係淨一啲食物嘅香氛咧，令到你咧好飽肚咁嘅感覺噶。 係啊，嗱，今次佢就出咗呢一個啦。咁大家咧有兩個好大嘅問題嘅，即係第一個問題就係話 有冇人買咧？ 我上咗佢哋呢個官網睇咗。 係點啊？有冇？係 賣曬啦。 係售罄啊！ 冇錯，全線賣曬。 得兩個咧。 呢六款嘅香氛一即係一 set 咁樣嘅，就已經買唔到啦，網上面選購唔到啦咁樣。 可能佢係擺嚟整蠱嗰啲人咧，係咪先買翻嚟？ 唔係喎，其實我中意聞佢嗰陣味喎。如果咧你話嗱，我唔中意食薯條嘅，但係咧薯條陣味係好香嘅。 但你會唔會真係想喺個廁所或者個睡房度，你聞到半夜，哇 ！keep 住肚餓喎，大佬咁樣喎， 定係會飽肚咧？ 佢可能有啲人佢特別中意嗰陣咩味咧？就係佢哋嗰啲咧好似廁所洗手液嗰只味啊。 嗯。 你記得有啲人咧覺得嗰種味咧就馬上有個畫面噶嘛？啊，呢、這個係醫院嗰個洗手液，這個、呢個咧就真係零零舍舍嗰啲公廁又或者商場廁所嗰啲洗手液咧。爭好遠㗎，我覺得嗰個氣味咧可以即刻拉近你嘅回憶，然後令你有畫面置身喺嗰個現場一樣啫。 係啊，不過咧，即係有啲咧就我覺得啦嚇，我自己都有啲覺得唔係幾好嘅，因為咧喺網上面咧有一間，即係我睇咗新聞咧有一間。 你要 channel 味嘅啫嘛，你淨係要。 咁有 channel 味自然固然之好啦，但係有啲味咧其實都唔係幾好回憶嘅。不過佢哋又有諗咗啲新意，就係、是、咧有一間咧即係 cookie 餅店，咁咧就係網上面嘅，咁佢就又做咗啲好奇怪嘅味。咁呢個味係香港 ，OK 自家嘅，咁就係啦。咁 臭狐味咁樣。 呢啲味你係唔想再有呢個回憶嘅？ 再有呢個 回憶。係啊，你係絕對唔想。不過佢又覺得啊，即係係咯，即係佢有呢個心思去做呢件事啦，咁樣。 係啦，咁係咩味咧？ 佢就係整咗一款手工嘅 TG cookie， 又整咗 催淚蛋味 嘅，係啦，咁樣啦，跟住又有啲黑椒，黑椒即 係 係噴啲胡椒噴霧，係啊，有辣椒味啦，嗰啲咁樣啦，即係佢話啊，係咯，即係食咗之後咧，大家就會事後就會 feel 到嗰個叫有少少 灼熱嘅感覺， 係少少， 但 係 唔會影響到身體噶嘛，係咪？ 唔會食用嘅，食用嘅。 咁應該仲要有埋嗰只藍色水先得喎。 係啊，唔知啦。 呢一套我諗我哋唔需要，唔該曬。 曼哈頓嘅寓所相信感染其他人嘅風險低。女患者嘅丈夫亦都係從事醫護工作，由於兩人同遊，政府假設佢嘅丈夫已經受到感染。澳洲確診多一宗新型肺炎病例，總數增加至31宗。昆士蘭州衛生部門表示，最新病例是一名來自中國的20歲男子，他入境之前曾經在迪拜停留2星期，他目前的情況穩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4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5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0点，升2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4，升8.8；阿里巴巴205.8，升1.2；美团点评100.1，升8毫；中国平安88.05先升9.5；盈富基金26.75，升1毫；汇丰控股52.7系跌1毫；友邦保险76.25跌2毫；小米集团13.18升2.4。中国移动61元跌3毫，建设银行6.46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9.942，瑞士法郎8.126，澳元5.075，加元5.833，新西兰元4.871，欧元8.670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47。

佢計數好叻嘅，做生意咧掂到好多飯嘅。不過咧，本身咧就有一個唔好嘅消息傳咗出嚟，因為咧佢其中一個你知佢而家有嘅，譬如有西裝店啦，亦都會有咧就一啲嘅跳舞學校嘅咁樣，就話咧其中一間跳舞學校咧就需要咧暫停營業啦咁樣，即係其中一間分校啦咁樣。但係咧就有一啲嘅小道消息，嗰啲爆料者咧走咗出嚟嗱，但係我會覺得重點就係、是。即係知道蘇老闆幾有功力啊！佢可以咧同所有嘅人去分享，可能變成一個公關災難噶啦。但佢點樣去應對之後咧？呢件事咧，你真係會覺得蘇老闆你真係蘇老闆喎 ，OK 喎咁樣嘅喎。 咁啊，即係嘅情況係因為佢要結業，咁啊結業嘅時候，咁一定係有啲嘢啊，係唔係嘅？有員工 賠錢啊？ 有員工係啦，即係咁樣啊嘛。 首先咧，係啦，同遣散嗰啲有關係嘅。OK 啦，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咧有爆料者就話咧，本身咧就係阿蘇智威咧有嘅四間嘅。跳舞學校啦，其中一間咧就係結束營業啦，咁樣就話要縮減開支咁樣啦，就有爆料者咧就話啦，嗱本來咧就有幾位嘅導師就疑似嗱用呢啲字嘅疑似被解雇冇賠償。喂，咁如果你就係聽到呢一度嘅時候，一個幾嚴重嘅指控嚟嘅，你唔炒咗人哋，仲要冇賠償，呢個就第一個指控啦。另外咧就話，咁對啲學生，即係嗰啲人，你跳舞學校嚟噶嘛？你即係 close 咗一間嘅分校嘅話咧，就有同學咧就會話啦，喂啊，你咁樣嘅話咧，我有被揾笨嘅感覺。 哦，即係好似嗰啲美容院嗰啲，之前都有啲健身啊、美容院嗰啲咁，係咪啊？ 係啦，因為買咗套票，係啦，係啦，佢就話我明明呢個美夫喎，就可能。趁我住嗰头附近嘅，你而家叫我去咗呢个尖沙咀嘅分校上堂，我觉得有被揾笨嘅感觉咁、哦、样。跟住呢个就是第二宗罪啦，叫做第三宗罪咧，就系话咧嗰个爆料即系话自己系一位同学嚟嘅，即系佢自己系上堂嘅啫咁样，并唔系被炒嘅老师嚟嘅。但佢就话咧一直跟开嗰位导师咧，佢就担心佢会被炒咁样，仲话咧嗰个部分嘅导师咧，佢哋本身系菲律宾籍嘅，同学校签约嗰阵时咧，双方嘅协议咧话会合作一个时期噶咁样，但系而家咧就话嗰位佢平时跟开嘅老师咧未。到期就已经被炒了，担心呢个老师咧，如果失去咗工作嘅话咧，甚至乎要被逼翻去菲律宾添咁样。而另外一宗罪咧就话，其实啲老师好惨噶，佢哋咧就话系一个舞蹈老师啦。不过其实佢哋系要跑数噶，即系同时咧要做埋 sales 嘅工作咯咁样。咁多宗罪就列晒出嚟，就话苏智威苏老板咧呢一个嘅老细咧做得唔系最好啦咁样。听到呢度嘅时候。容易真系变公关灾难噶，两位系咪？ 听到呢度咧，就好似平时一啲铺头，即系你见到佢结业嘅时候咧，都有呢啲咁嘅问题出现嘅，即系可能都唔包，即系都包括埋，可能佢呢间个情况都好似好普遍咁噶，系咪？咁但系问题系。 事实嘅真相是点？我哋一定唔会知道，但我哋不如喺呢个时候听完嗰啲爆料者嗰个嘅谂法之后，苏老板点样出嚟回应好唔好啊？我会形容苏老板 嘅 系佢哇回应得好好啊！唔单止有霸气，我觉得有道理，仲有。感情同埋有爱喺入边度。嗱，首先咧，佢啊，嗱，首先佢就话俾人哋话佢系呢个无良老板啦。佢咧就接受咧记者访问嘅时候咧，第一句就咁讲嘅。佢就话：我觉得呢个霸气嘅表现啊，呢一格系。佢话我公司有百几个员工，系我生咗一个 centre， 有几个员工我真系要唔到，但系呢个一个好正常嘅商业行为。 系啊，我就 你听到呢一度，其实都好合理咁，真系你真系少咗一个 centre， 你要炒一啲人。都迫于无奈啦咁样，跟住佢又答到，佢究竟系炒咗几多个人？ 系， 其实你谂下，佢冇咗一个 center， 佢系炒咗四个人啫，只系。 哇！但系一间学校啦吓，里面咧都真系养唔少人噶。 系啊，跟住佢就讲啦，佢话嗱，嗰四个人咧有一个系未过试用期嘅，咁我觉得佢做得唔好啊嘛，唔要。是很正常的，點解有人會覺得是大件事啊？ 哦， 係咪幾霸氣啊？但又合理噶喎。如果即係你諗下，任何一個老闆，你約一個員工，佢做得唔係幾好，你選擇咧唔同佢續約過試用期，都合理啊咁樣。佢話咧，另外嗰三個導師咧，我炒人係一定有原因嘅。係喺正常運作之下，就算你同公司賺唔到錢，你做得唔好，我都可以繼續養住你。但当我遇到呢一个时势，公司要顶住过到呢一个难关，你依然都系做得唔好，我都俾咗十年嘅机会你啦，你依然系咁嘅表现， 公司炒你是道理，我留你才是人情。 哦，是不 是霸气啊？讲到呢一度， 慢慢咧，好似呈现到一些里面嘅情况是点样？ 系啦，因为咧，佢跟住都有讲到嘅，嗰几位嘅员工究竟之前嗰个工作表现系咪最好咧？咁样，佢咧就系话啦，其实真系员工嘅表现差，佢先至选择解雇嘅。佢就话：你试下问一问嗰个爆料嘅朋友啊，佢平均收入是带来几多少的客人呢？呢十年啊，佢工作呢间公司十年啊，究竟佢喺咁多位嘅跳舞老师嗰度，佢排行是第几啊？佢话炒咗嘅人是公司请病假 number one 嘅人，即系佢讲咗呢一点，即系又系一样嘢咯。咁佢就话咧，亦都有一啲嘅员工啊，或者有啲学员啊，就不满，即系话头先咪其中一宗罪就话老师要做 sales 都要跑数嘅咁样。咁啊，苏老板咧亦都有解说到嘅，佢就话咧，喂。學生跟住嗰個老師學跳舞係有追星嘅心理，一定覺得佢最好嘅。咁所以話唔係叫你跑數，係跟住嗰個老師去學跳舞噶嘛。佢話咧每間公司都有唔同做嘢嘅制度。佢話譬如佢講到明，我公司咧就有兩個制度嘅，一個係私傭，一個咧就係公傭。咁入得嚟做。我一早已經同你講咗公司嘅規矩噶啦，其他嗰啲爆料嘅朋友，唔該你唔好干涉我公司嘅運作，即係話我從來都係咁樣做噶咁。 即係其實佢個人咧，已經知道你嚟到呢度咧係有啲咩嘅，你自己公用定係私用咧？ 啊，應該係兩樣都會有，係啦，講得清楚咗噶啦咁樣。而至於咧又話其中一樣嘢就話，喂你炒人，但你冇賠償到足夠喎，咁樣仲話冇賠錢添，佢係咁答噶，黐線嘅，係咪傻咗噶？赔到足晒，我赔到突埋添，因为有啲导师咧，并唔系香港人，MPF 嗰方面咧，喺佢走之前咧，俾唔到钱佢，所以公司俾埋佢先，跟住咧，我哋先至会再同 MPF 队，我哋系做到足晒嘅咁样。即系你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你都会话，哇！我头先话最终仲有爱同感情喺度啊！佢因为有答记者嘅问题，佢都话。今次咧，其實咧，成件事啊，疫情各樣嘢咧，係令佢覺得好唔開心嘅。因為佢話我對員工咁好，如果佢真係有付出啦，我點會喐佢啊？佢話呢十年公司蝕錢都養佢，佢話我咁大條數，蝕佢一個有咩所謂啫？但係呢一個冰封時期，佢仲係咁嘅表現啊！佢話疫情嘅生意真係好淡薄，我都受到影響。佢話每個月都蝕㗎，喺呢個時候咧，我唔要一個令公司蝕錢嘅人。我觉得冇问题啊，但系我会嬲其他人点睇。不过咧，佢话佢唔会嬲其他人点睇。总之问心无愧咁就得啦，咁样。 我觉得咧，因为佢毕竟佢啲劳资纠纷咧，其实我哋就好难去知佢内情嘅。 一人一边啦，吓系咪？ 因为其实最稳阵系咩咧？如果你话喺香港咧，你觉得喂有人哋无良解雇或者冇赔足嘅话咧，其实你唔使爆料嘅，因为。你爆料，你叫网民咧帮你去抱不平咧，都唔直接嘅。你直接揾劳工处啊嘛，即系嗱，因为嗱而家呢边咧， 有法庭去帮你搞。 系啦，因为而家雇主呢边咧，无论你当佢系苏老板定系苏志威定系一位苏先生咧，佢就讲咗话喂，我赔晒噶咯。咁其实你如果你真系嗰个员工咧，讲到你咁受委屈咧，其实真系唔需要再 share 去讨论佢，你咪直接揾劳工处咯。因为我相信我哋香港起码。都唔會因為話哦，佢係一個明星咧，所以佢就可以咧打橫行都冇人理佢嘅。咁因為嗱，兩個公道都要還噶嘛。如果咧原來佢真係冇賠足嘅，咁你要還公道俾嗰啲即係員工啦。但如果阿老闆一早賠足曬，你又真係純粹基於私人瓜葛咧，你就即係上網投訴佢嘅話咧，亦都要還翻公道俾阿蘇志威嘅。所以其實即係我哋應該奉勸咧呢一啲爆料投訴人咧，你炸炸冧。上劳工处啦，打电话啦，你就好过咁样变咗花边新闻啦，阴公猪真系。 因为都会噶，其实你成日都见到咧，有一啲嘅艺人朋友，因为佢哋有知名度啦，咁大家都认识啊嘛，好多时候咧就会变咗网上面公审你又好啦，又或者我将件事搞大，我搵记者啦，你系咪会惊啊？但好似豪仔咁样讲，其实呢啲事喂劳资纠纷，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都话自己啱噶喎。 最紧要就行得正，企得正，即系我觉得就系咁样咯，系咪？ 即系我觉得今次见到阿苏老板。起码佢可以好点讲啊，系 好 行出嚟，系啦，我就话俾你知呢个系我个版本，咁大家可以睇下嘅，你觉得边一个版本系啱嘅，睇有冇跟进咯。 水般眼睛，熱透我生命。 忍住唔唱啊 ！OK， 喂，嗱，坊間咧，其實咧喺啲群組裏面咧，大家應該都睇過咧好多唔同嘅藥方咧，就係話，係防肺炎水，即係湯水啊，大家可以各自煲一下，有冇睇過呢啲啊？ 我有見到有呢啲報道咯，但係就冇仔細去睇嘅咁樣。 即係基本上你冇去跟住去煲下試下啦咁樣。OK， 好睇 啲豬肺、牛肺咩肺湯啦，係咪 啊？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又唔使嘅。佢好多時都係嗰啲即係瓜瓜水，即係嗰啲叫做冇肉嘅，係啦，全部啲瓜水咁樣，好簡單。 我見到你瓜瓜。 係即係係啊，即係譬如食蘿蔔啊、蓮子啊、百合啊，即係嗰啲咁樣嘢啫。咁啊，其實咧，即係大家都要因應。见到呢啲药方都因应自己嘅体质嚟煲啦，系咪？ 系系 咁但系如果 系 学校 系 话，各位同学，而家咧我哋有一个药方，你哋唔该跟住去做， 就可以 跟住去 抗疫噶啦。咁样 希望系啦，因为呢啲剂汤咧系为咗咧提升你哋嘅免疫力嘅，因为我哋惊你病啊嘛，系咪唔想你染上呢个肺炎啊嘛，咁就提升你免疫力。唔该你哋。定时定候执剂药，跟住翻去煲，煲完再话俾我听，你饮咗 系啊，执翻剂 系啦，你又觉得如何咧？ 咁呢个系咪 学校叫你煲嚟饮？ 系啊， 即系呢个好似功课嚟噶，我感觉似系 功课啊，功课啊，即系譬如而家我咪话我女咧，譬如入 P.E. 咧，都话叫你自己喺屋企影低你做咗几下先啊嘛，跟住就 upload 翻俾老师睇，你做咗啊嘛咁样。而家有学校。就係話俾你聽，唔係而家喺大陸嘅多個新聞，喺大陸雲南省嘅，佢哋咧就話啦，哎呀，學校都希望咧啲小朋友咧嚟緊咧，即係嗰個提升免疫力，我哋咧有啲藥方，咁咧就希望家長咧你就去自行去啲藥房購買，跟住呢個藥方，跟住再煲湯俾你仔女飲，跟住咧仲要咧每日 唔该你上载你饮完， 我 煲咗，我煲咗啦，我饮，我系啦，我煲咗啦，我饮咗啦，跟住饮完之后话，哎，拍细心口，我而家好壮健，我冇头晕，我冇肚屙，等等，即系我冇异常嘅，饮完啲汤咁样上载俾学校， 食神咁样啊，我觉得而家个人大只咗，精神好咗。读书仲叻咗添，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要真系交功课咁去教 啊！我都做得出噶，即系因为嗱，首先如果嗰个汤嗱，唔知咩汤水啦吓， 系 一个汤水好似 佢叫大窝药嘅 汤水咯， 系啦，叫大窝药系一个传统嘅民族民间嘅中药嚟嘅， 系咯， 大窝大啊，系啊，即系火锅个火锅咯，大窝药咯叫做， 咁好似壮阳嗰啲汤水咁嘅， 咁又 唔 好得 个 大 变 咗壮， 系啊系啊， 大 窝喎，佢唔叫小窝系咪先？ 是我觉得合理，即我又唔可以话合理嘅，即对于咁喂，其实好似俾多一个俾多份功课啲同学做啫嘛。如果嗰个汤水真系对佢哋个强身健体嘅，唔好话抗疫啦，即个抵抗力会好啲嘅。即阿爸阿妈煲俾你饮嗰啲汤啫嘛。咁我觉得学校冇做错啊，系咪？ 系强迫要你饮而家，你当功课咁交，即系你唔饮可能旷课噶。 嗱，豪仔喺呢方面咧就捉到呢样嘢啦。 你一定系要俾钱噶，佢应该 因 为 自家嘅系啊，自家去买噶，系啊。 可能系变咗咧，我系用执书单嗰个概念啫嘛。如果学校一定要你买呢一本教科书，跟住佢就俾张书单你，咁你咪要焗住俾钱买指定嘅物品咯。佢呢个应该都系大窝指定啦，系咪 啊？系啊，嗱，其实咧有家长已经投诉，喂，有冇搞错啊？咁我唔系个人体质啱噶嘛，系咪先？第一， 我屋企都有小窝药，做乜食大窝？ 系啊，即系唔系个个人体质啱啊？第一，第二咧，做咩你一定要我一定要做啊？乜唔系要自愿性质嘅咩？咁样，因为咧系其实学校系犯咗呢个少少规嘅，就系讲紧咧就系话。你唔可以夹硬，你有呢个提议你可以嘅，但系你唔可以逼啲学生去做呢件事。你要去自愿性质，你话啊学校提供咗呢个药方，你哋家长可以试行，因为咧目的系想提升你啲仔女免疫力啫。但系就唔系一定要哇，我饮完之后咧就要话咪 report 翻，我饮完之后会点啊？同埋一定要咯。咁所以咧学校呢方面做错咗，佢哋就道歉。 哦，最终有道歉到， 有道歉， 但系我想问 嗌停啦，政府紧急嗌停。喂，你谂下，我哋平时睇中医咧，个个都话大家体质唔同噶嘛，即系唔可能阿钱饮完个剂药之后咧，见到阿祖又不如赊啖你饮啊，咁样唔得噶嘛。 所以佢其中嘅要求就系话，学生饮完之后，你有冇头晕，有冇肚屙咁样啊嘛？ 即系饮完有机会头晕同埋肚屙咯。即系如果系要问嘅话， 系 咪？好惊喎， 实验咯，掂喎。 同埋我觉得嗰条片咧会似咧之前咧。那个新闻片段咧，有班内地嘅朋友讲：我哋冇事，戴口罩，我哋新政府系啦，即系嗰啲咧，系啊，即系我都会似嗰个噶。我哋信校长，我哋信个秘方，我哋冇事咁样咯。 但系你匪夷所思噶嘛？其实你系冇，你听都冇听过话学校逼啲学生要执剂药，跟住你去饮完之后话俾我听，我冇事啊咁样噶嘛。 不过咧，我谂到个解决方法嘅。如果咧政府冇嗌停嘅话咧，你有张良计。咁我咪扮饮咗囉，你知我哋呢方面都好叻㗎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政府听日起将会一连两日派出4班专机前往武汉，接载533名滞留当地香港人返港。他们抵港之后将会直接前往检疫中心检疫14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将会带队。聂德权说，包机会先接载有特别需要的人士。首批有22人有病患，包括有癌症病人需要接受化疗等，亦都包括应届中学文凭试考生。当局派出40名工作人员，当中包括入境处、食卫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同医管局的人员。他们到武汉机场之后，会同驻武汉办人员合作作出安排，之后同日返港。星期四会再到当地处理其余包机。 佢話好重視點樣減低公共衛生及交叉感染嘅風險。市民上機之前要經過四次檢測，確定冇病徵同埋體温合要求先至可以上機。機上亦都有特別座位安排，減低交叉感染風險。抵港之後再量度體温，並由專車送到檢疫中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有報道披露她向中央提交的抗疫報告內容是否屬實的時候，她說政府一貫不回應和評論和中央的溝通以及文書往來，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個幾月的防疫抗疫工作中，每個決定都是以科學和理論為本，差不多重要的決定都是按專家顧問團四位專家的意見去做，絕大部分時間都虛心接受意見進行防疫抗疫工作。其後他再被追問交給中央的抗疫報告問題的時候，林鄭月娥就沒有再回應。有傳媒早前報導，林鄭月娥向中央提交的相關報告中提到建制派未有同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又要求醫管局嚴肅處理罷工醫護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政府的方向是希望透過關愛基金向非永久居民派發10,000元，申請時需要資產審查，但是會寬鬆處理。專責小組今個月開會的時候將會商討細節，未知道能不能夠在7月派發，但目標是盡快。參考2011年的做法，兩者相距大約是大半年。羅志光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又說，全民派發10,000元未必是最公平的做法，因為最需要的市民未必能夠得到更多的幫助。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之下，派發現金是最快、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幫助到不同需要的市民。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表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以及受教育局宣布延長停課安排影響，本年度餘下的所有中小學體育賽事取消，不作補賽。有關決定是經過和中小學體育理事會慎重考慮和評估之後而作出。由於停課期間所有學界體育比賽、活動和代表隊訓練暫停進行，而停課期間校隊缺乏訓練，復課之後學校需要追趕教學進度，學生難於上課時間作賽，避免人群聚集以減低參加者的感染機會，以及學期結束之前未有足夠場地和合適時間舉行賽事等，決定取消賽事。中小學體育理事會表示，今次絕對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衷心感謝各會員學校的體諒和支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星期四同五風勢頗大，早上清涼。依家嘅氣温1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484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5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4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蚊，升8.4；阿里巴巴206蚊，升1.4；美团点评100.5，升1.2；中国平安88蚊，升9毫；小米集团13.16，升2.2；盈富基金26.8，升1.5；友邦保险76.25，跌2毫；汇丰控股52.75，跌5仙；中国移动61.05系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81，日元107.94，瑞士法郎0.958，澳元0.655，加元1.333，新西蘭元0.627，人民幣6.969，英磅對美元1.278，歐元對美元1.114。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滚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 好啦。 呢、這个题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对住我离开嘅， 点解咁讲？ 我而家戴咗口罩啦、啊，你见唔到我入边咩状况啫，系咪、啊？其实我今日翻嚟之前咧，系要黐咗两个暗疮贴咧，我而家可以俾阿田睇嘅嗱，我避住都遮住个口咁样咧，你见唔见到啊？我块面啊 ？Oh no！ 咦，又系嗰个位喎、 啊？系、yes, oh no, 都系嗰个位啊？ 系、 啊，因为其实嗰个位咧，即系我谂咧，唔系净得我一个呢个嘅暗疮烦恼，都几廿岁人啦，做咩无端端生咩鬼嘢暗疮啫？系咪？但系嗰件事就系，当你日日咧都要戴住个口罩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就是围住你个嘴啊、你个鼻啊、面珠灯嗰个位置呢，就开始爆暗疮啊。 嗯， 所以呢我都好期待究竟阿田你今日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同埋所有嘅听众去分享 的。喂，好啦，即係曾志豪，咁你头先话你嗰块面嗰块皮肤系非常之白滑，你系可以做得好好嘅。究竟 佢想讲系冇得救啦，已经 冇啊！因为我上次都系攞个化妆姐姐，佢同我讲话，唔知会唔会因为戴咗口罩咧，帮你挡咗出边嗰啲尘埃啊、污糟嘢啊。咁咧佢话哦，好似反而觉得咧，你啲皮肤好咗咁样。 你自己信唔信啦？ 人 哋一赞你，你实信噶啦。你咁中意俾人哋赞， 梗系啦，呢啲冇人中意俾人赞啊嘛。你有鼻药狂，你 SM 啊，你真系玩咩？你真系 我都中意。俾人赞嘅， 我虽然我冇呢个烦恼，真系我应该都系保持每日心境开朗啦，系咯，饮多啲水啦。 你成日俾人闹嘅，你好难心境开朗 嘅。因为俾人闹先要心境开啲啊嘛，大佬啊， 咁样先至可以做到个人啊，系嘛？ 咪咯。 嗱，即系各位靓仔靓女，虽然咧话戴咗口罩咧可以唔使化妆，悭翻啲时间啦，但系咧你要处理啲皮肤咧，就真系唔可以令到佢唔靓仔唔靓女啦吓。戴咗口罩一段时间，开始发现自己。是不是那些粉刺啊、红点啊、暗疮啊，真的翻晒嚟？ 有啲啦，够啦，我哋唔好再讲个原因系咩啦，快啲话俾我知，解决个方法系点啦，点？ 有冇咁急？慢慢嚟。嗱，首先要知道皮肤点解会生粒粒先？ 唔好啦，嗰啲唔好讲啦，都生咗咯，你仲想知系点解？ 你要知道点解，你先知道去点样针对佢啊嘛？你明唔明啊？ 因为令到佢唔再生啦，都要知道个原因嘅。 皮肤咧就即系唔太干啦，系咪先？你唔会去到龟裂噶嘛？因为皮肤咧有啲叫做皮脂腺。皮脂腺咧就分泌油脂，咁啊就可以平衡翻你啦。但系如果你过多嘅油脂分泌咧，就会点啊？令到你塞住你个毛孔，因为你毛孔太细啦嘛。你咁多油脂，咁塞住咗，咁之后点啊？塞住咗，咁咪生暗疮咯，系咪先？佢会含脓啦。如果遇到啲细菌嘅时候，就会生暗疮啦。咁啊，再加上而家近日戴口罩啦。咁啊，戴口罩里面又焗住啲菌，又湿又焗，又密闭空间之下嘅环境。佢哋就非常之活躍，呢、這個就係正正大家好想，即係好唔想見到嘅情況，就係戴住口罩之後戴得一排，哇！真係生粒粒喎。 因為咧話其中一個原因咧，如果一個比較潮濕嘅環境底下，即係你戴住咗口罩， 我哋係咁講嘢㗎嘛， 係咧，就好似我哋咁樣咯。咁所以，喂，呢啲有冇得 claim 工傷算唔算係？喂，我要戴住口罩做節目啊， 係啊，真係啊， 搞到爛面喎咁樣。 係啊，咁啊，尤其是油性嘅皮膚嘅你咧，生粒粒機會咧，對唔住啊，你係高過其他人好多好多好。好多噶阴公猪，咁啊，有医生就建议啦，就话啦，唔想皮肤长期焗住，一般嘅情况下，你系几耐除一除你嘅口罩透一透气噶？ 如果我要做嘢，除咗我饮水咯，即系譬如你见到噶，我喺直播室， 即系除咗饮水之外，如果饮水就唔除啦。 系啊，即系唔饮水嘅时候都长期戴住咯。 系个我都系。 其实我想话咧，自从即系 home office 咧，我觉得有样嘢其中一样嘢好就系嗰日系唔使戴口罩，系觉得我好好开心，好舒服。 会噶会。 譬如曾志豪，你应该而家冇戴口罩噶啦，嗬？ 我就冇戴口罩。其实你知唔知啊？我哋如果揸证嚟做咧，我哋唔可以咁样唔戴口罩嘅屋企，因为点解？我哋出过去噶嘛，我哋呢啲个人已经系唔干净噶啦，我哋唔系洁净之身嚟嘅。我哋翻到屋企，其实理论上应该戴口罩嘅，你知唔知啊？ 但你一世都唔会咁做噶，系咪？ 系冇错，我系比较唔会跟。 唔系啊，我谂唔系净系你啊，我谂大家都会即系难得你 都屋企都系戴口罩。 你翻工都戴咗，可能话由你落楼嗰一刻到嗱，大家而家复工啦，到你翻屋企唔系一对钟啊，一对钟之后啊，即系你都想翻屋企，即系可以。吸大啖气噶，系咪先？ 喂，真系啊！ 我估会唔会我哋系咪可以咧定时定候咧，好似食药咁样咧，十五分钟除一除面罩，跟住喷嗰啲保湿精华液，会唔会咁样可以保平安咧？ 啊，你呢个谂法咧，又好似有啲好处， 不过 又唔系、啊，你因为你十五分钟太密啦。嗱、 哎、，OK， 因为有啲另一个方法，啊、我哋喺个口罩嘅内层，因为我哋而家个口罩咧就系、是、就咁贴住自己块面噶嘛，我哋可唔可以攞钱？斥巨资买嗰啲咧，又有芦荟啊，又有薰衣草啊，又有马尾油啊，嗰啲各种精华素嗰啲纸巾咧，摄多层喺口罩里边，咁咧垫住我哋皮肤嘅咧就系呢一啲又顺滑温柔嘅呢一啲物料，咁可以当系敷 mask 敷面膜咁样咯。 即系起码就算唔知系咪当敷 mask 啊，但系好似嗰个感觉咧，中间咧你个口罩冇得每个钟头换一个咁奢侈啊嘛。 系咯系咯。 但嗰张纸巾可以啊嘛，会唔会呢一啲嘅方法可以帮得到手啊？田。 嗱咁样嘅，呢、這个我稍后再同你大家讲啊。咁咧佢就话咧，医生咧就建议一样嘢咧，就系讲紧咧话吓，头先豪仔讲嘅啱嘅，即系好似食药咁。是定期要即系俾自己嗰啲皮肤唞下咧，咁佢就话四个钟头，即系因为有啲我哋就话可以随意啫，但系有啲工种唔可以佢除低噶嘛，譬如佢做 sales 嘅，佢点去得闲就 咁佢四个钟都有个小嘅 break 啦啩，去厕所都要，但系去厕所你都唔够胆除噶，咁 咁佢就话啦，四个钟头咧就好俾自己咧，即系除一除口罩，唞一唞，俾皮肤唞一唞气啊，咁样咯。咁啊，另外咧佢话咧喺戴同除。戴啦，同埋除咧，戴之前同埋除之后咧，可以有样嘢做嘅。你做得到咧，咁、其实你可以咧令到你皮肤可以 好 洗面、 擦油、擦油、 洗 面、洗 面系正确嘅，系啦。 之前咧，我系咁嘅，即系譬如我做节目，我做到十二点嗰阵时咧，我就会去即系除口罩，我会换一个口罩，因为我哋讲嘢即系喷咗好多口水会湿噶嘛，系咪？跟住我就会顺便洗一洗面嘅，即系我觉得嗰样嘢会好啲嘅。但系发觉咧，而家只要日日咁样去换多一个口罩嘅话，嗰件事都几奢侈啊嘛，系咪先？所以就冇咁样做到咯，跟住暗疮就敲门嚟揾你 咯。真系啊，系啊，佢话咧，建议大家咧可以喺戴之前咧，同除之后咧就洗一洗个面嘅。头先猴仔话你话茶油。 茶油啊，得唔得？即系因为我哋咧皮肤点解我哋皮肤会干呢？两位客人，因为咧其实就你唔好以为你嘅皮肤越油咧就会越污糟，你越干就越油、啊。你一干咧，你皮肤里边嗰啲深层嗰啲 shell 嗰啲细胞咧，佢就会提醒你啦，你唔够油啦，我就要帮你出啲油啦。咁你一出油咧，咪塞住咗你嗰个毛孔咯，咁你咪会有暗疮咯。 你做咩同我重复头先嗰段对话做咩啊？ 系咩？头先又讲我呢番说话咩？ 我 觉得应该搽多啲油。搽多啲油、越多油你就可以洁净皮肤。 你又中咗啲嘢，不过就唔系搽油啦。喂，其实都即系搽嗰个 茶粉， 都唔系茶粉。 嗱，我有见到，我因为而家我有上即系都揾紧资料嘛。我见到有一位咧，都系嗰啲美容达人啊，佢就教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即系佢话制成嘅原因，我飞晒唔睇嘅。但我就谂有啲咩解决嘅方法。佢话你如果女士们咁男士们，如果你有化妆品嘅话，都可以考虑呢、這个，我会考虑嘅。 系咩？ 佢话喺你戴口罩嘅位置嗰度咧，即系你戴口罩之前啦，搽一层少少嘅碎粉， 哦、 因为佢话嗰样嘢咧就可以令到你控制到你嘅面油多少少。就冇咁容易積聚咗咁多面油喺度嘅話咧，話會解決到，即係呢個。 即係咪搽嘢？搽嘢， 搽少少碎粉咯。 要搽嘢嗱，咁呢、這個即係呢個化妝達人就話搽粉啦嚇。咁、咧其實咧，醫生就話啦，建議大家喺戴口罩前、戴口罩後、手洗洗面之後，再搽翻啲保濕。 O K。 嗱，咁樣你好問啦，保濕。明明头先讲话戴口罩，因为湿咧，所以谷到啲嗰啲菌出嚟啊，即系暗疮粒粒出嚟噶嘛。咁点解要搽保湿？ 咪头先讲嗰样咯， 因为你个肝咧就系咧，你个皮肤就会出油噶，原来呢个 shell 咧就唔得噶啦，咁所以你一定要保湿。 咁好啦，咁其实你戴住口罩已经有湿噶啦，因为你有口水噶嘛，咁点解嗰个湿又 戴住口罩点会有湿啊？ 焗住噶嘛，你焗住咪有湿气喺里面咯， 唔会 有 噶， 你焗嘅时候咧会容易有湿气噶。 系啊，因为个口罩其实有少少保暖嘅。 嗱，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焗住戴嗰啲湿气咧，喺我哋美学同埋玄学角度，嗰啲叫做湿滞 ，OK， 嗰啲系。唔喐嘅，嗰啲空气唔流动嘅，你嗰啲唔系保湿，系保湿滞、保运滞，所以唔同嘅。你要有空气流通，你除住个口罩去要 flash air 啊，所以唔同嘅。 哦，系 翻啲保湿啱噶啦。 其实就真系唔同嘅，因为呢个保湿咧同口罩。 因为我系美学同埋玄学嘅代表，啱嘅，所以 你系咪谂住帮我哋嘅皮肤都加持啊？咁样 我合称系咩？我合称完美咯，我系美学同玄学代表，我咪完美咯。 咁我想讲大师啊，咁我想咧皮肤靓嘅话，我唔睇龙珠，我睇咩啊？你咪话俾我知啊！ 龙珠你睇，你睇系啦，你睇嗰啲珍珠啊，你攞珍珠磨成沫啦，搽上块面度。 系啊，即系冇电影或者卡通推介啊？你 喂呀，听住啊！佢话咧，因为呢个保湿，即系口罩里面焗住嗰啲湿咧，系会焗出嚟嗰啲湿咧，系绝对同嗰啲保湿搽保湿唔同嘅，因为咧焗出嚟嗰啲湿咧，分分钟有细菌，就系令你生粒粒嗰啲湿嚟噶嘛。咁所以佢话咧，而洗完面之后搽嗰个保湿咧。是要嚟平衡翻你嘅油脂分泌嘅，咁啊佢话建议大家间中咧都用啲去角质层嘅嗰啲产品咧嚟洗面， 有啊， 系啦，咁啊即系深层洁净啦，又可以咁样嘅，咁用磨砂好唔好啊？ 適當地用咯， 用磨砂好 可以就用噶，会刺激噶。 啊，嗱，佢真系知啲嘢喎，呢个人。 唔系佢知啫， 我系美学同玄学嘅代表嚟噶，你唔可以磨砂噶。 Okay. 你系美丽嘅花生啊嘛，系咪？ 系唔可以经常磨砂，我话俾你听。 佢话咧喺磨砂咧，其实咧即系大家知啦，磨砂系有啲好微嘅胶粒嚟噶嘛。咁其实真系唔建议用嘅，因为咧一来唔环保， 系， 因为微胶粒咧佢太细到咧，其实过滤唔到噶嘛，一冲就冲。大海噶嘛，咁嗰啲鱼虾蟹啊、虾兵蟹将嗰啲啊，全部食翻晒，咁都系唔啱数啦。咁另外嗰啲微胶粒咧，佢话咧，真系会咧有机会啊，刺激到你啲皮肤咧，更加会令到你敏感啦，会行红啦，会生粒粒啊咁样嘅。咁所以咧，佢就话啦，有啲人咧咪建议咧，哎呀，不如喺个口罩里面加张纸巾啦，或者 头先豪仔都咁样讲啦， 加张纸巾，哎呀，啱唔啱数啊？ 唔啱数， 点解？ 因为我见到有人加面油纸。即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喂，你塊面會有多咗面油嘛，咁焗住咗嘛。我見到呢一個咧，就係咁講嘅話，呢個做法唔正確嘅，因為咁樣咧，你喺個口罩喎，同埋你個皮膚中間咧，加多咗唔同嘅紙巾又好啊，面油紙都好啊，可能會令到個口罩咧唔能夠緊貼到面部啊，令到個口罩失去咗功能。 啊、 我呢度就見到呢一個嘅解説啦。 咁啊好， 佢而家係講護膚喎，佢唔係想講防疫。 係啊， 佢應該唔理你喎。 但如果你 唔理我哋喺我哋美學嘅角度咧，而家唔睬你，唔係醫學角度，原來三個學係唔同嘅。 咁如果你淨要美學嘅角度嚟講嘅話，你又唔想咁樣焗住啲皮膚，你冇戴口罩咯。但你夠唔夠膽啊？嗱，你 唔就話因為你唔戴口罩，你就會俾有害物質咧侵蝕你嘅皮膚。我係站在美學嘅 角度。咁你戴面罩啦，你罩住塊面啦，咁你 戴 面 膜。 罩 我覺得應該我建議是范冰冰 style， 你是曾冰冰 啊，面膜每日都敷個面膜出街， 唔係啊，我講緊口罩，我講緊要戴口罩啊，大家又嚟嗱， 先戴面膜再戴口罩， 黐咗線啊， 得過嗎？ 唔係啊，喺屋企做節目咧，我自己都呢個感覺嘅，係放肆啲 嘅， 冇乜責任嘅個感覺先。 你唔可以咁樣講，我係考咗認證嘅。 你睇你無端 美學、玄學兩學，double major，you know？ 你仲要無端端變埋鬼妹添，你自己都唔知點解啊？ 我唔係變鬼妹，我係鬼佬。 嗱，其實咧喺個口罩裏面。加張紙巾係無可否認是可以吸濕的 OK， 但是咁你但係因為紙巾比較厚啊，咁令到你透唔到氣啊，咁所以咧其實咧都唔建議咧你喺度吸即係攝張紙巾喺裏面嘅。 OK， 咁啊頭先就話吸油面油紙，係啊面油紙係可以吸油，但係咧大家都坊間都知噶啦，啲面油紙越吸越多油噶嘛會。 係啊，好似攞嚟開鍋啊，整翻個蒜蓉白菜咁樣啊。 所以咧就真係咧唔建議大家攝紙巾同埋攝面油紙，咁有樣嘢可以攝下嘅喎。 太水。 係啊，我想。我想讲太岁，但我头先个口罩已经讲咗摄财神啊，唔知点解。 摄太岁啊！我都想讲呢个就摄财神。 我意思系摄啲碎粉，会唔会咁样？太碎粉， 太碎粉， 摄个脖仔高啦，女士好靓系咪咁啊？摄喺个嘴度。 但医生话佢可以咧摄一块。薄薄地嘅紗布，医学用嘅纱布，因为医学用嘅纱布咧，佢系既可以吸湿，又可以通气，即系话 两样嘢都可以做到啦，咁就 住喺你嘅口罩里边，咁样所以咧，佢话一举两得噶。 你咁样讲完之后，大家会唔会开始抢纱布噶？ 我唔知医学用嘅纱布啊，记住，所以咧嗱，希望咧大家即系使用呢个口罩之余咧，都希望可以 keep 住咗你嘅皮肤都系靓靓，唔好生粒粒啦。 走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点点薄薄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得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广场，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一二三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手心的温度，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点点薄薄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 梁静茹《美丽人生》。 肺炎，其中大邱市同庆北地区占近4300宗，全国死亡病例增加至29宗，最新一宗是一名78岁患者在今朝早不治。总统文在寅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宣布，全国进入抗疫战争，所有政府机构24小时投入戒备状态，又计划投入30万亿韩元资金应对疫情。 文在寅话，随住确诊病例持续增加，以及新天地教会出现大量感染个案，对抗疫情进入关键阶段。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天气清凉。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7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61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4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2，升8.6；阿里巴巴205.8，升1.2。美团点评100.2，升9毫；中国平安88元，升9毫；盈富基金26.8，升1.5毫；建设银行6.48，升4仙；小米集团13.14，升2毫；友邦保险76.35，跌1毫；汇丰控股52.8，冇升跌；中国移动61.1，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9.942。瑞士法郎8.121，澳元5.102，加元5.837，新西兰元4.879，欧元8.6644，每百日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09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4,8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7.8美元，卖出1,59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石角路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百胜角路。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在北角噶，车身长度超过5米咧，就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屏屯门、沙头角公路曼屋边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Gimme Five 嘅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喺屋企食饭都要注重卫生啊！ 嗱，每人一对公筷，唔好用错啊！ 妈咪唔使呀嘛，一家人食饭唔使咁麻烦啦。 阿仔，用公筷呢係可以避免病毒经由口水传播。所以无论呢同屋企人啦定或是同朋友食饭都好，都应该用公筷㗎。 啱啦，仲有啊，我换咗啲新毛巾俾你哋，三条唔同颜色嘅，自己用返自己嗰条，你两仔爷唔好掉乱用错啊。 吓，朝早未瞓醒，我成日攞错毛巾用㗎喎。 乜你咁污糟噶？ 我想嘅咩，妈咪都话未瞓醒咯。 阿仔啊，你小心啲啦！啲毛巾啊、牙刷啊、指甲钳啊，共用呢啲咧个人物品嘅时候，好容易咧会交叉传染疾病噶。 OK， 爸爸妈咪，我以后会小心啲噶啦。食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翻翻嚟咧，礼拜二啊，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啊，吓时间嚟到十二点十分，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咧79%啊。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五点钟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大哥 啊 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桂花田同黄耀祖啦，而电话旁边咧唔系我有我哋嘅听众住，首先有曾志豪， 我系玄学同美学嘅代表， 系啊，但而家唔得啦，你要做司机业界嘅代表啦嘛，因为我哋到司机大佬大家好嘅时间啦吓， 系啊，嗱，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究竟喺而家呢一个疫情之下咧、你如果想揾一个泊车嘅郊游好去处，究竟有几恐怖、几咁难，同埋嗰度而家有几咁旺啊？ 我有喺呢、這个星期日嘅时候咧，带咗摩尼公主去行少少山嘅。咁我不嬲咧，你即系呢个嗱，我嗰度咧就唔算好挤迫，因为咧我就会带咗佢去。通常我就泊架车喺呢个不拉山道嗰边嘅，跟住咧就可以上山啦嗰、那个位。 系 而嗰个位咧本身就有一啲嘅泊位，唔系标位嚟嘅添，因为到星期日嘅时候嗰度有一间嘅国际学校嘅，国际学校门口咧系可以俾你泊到车嘅。 咁几好啊！ 系啦，嗱，但平时即系我而家咁讲，大家都可以去嘅系咪？但系嗰个位咧就系唔多。多人知嘅，但系点解我会见到咧？呢啲嘅郊游人士就系平时唔系习惯郊游，突然之间变晒郊游嘅专家嗰啲咧，好简单一样嘢就会知噶啦。因为咧，佢哋咧就选择去未去到学校之前嗰啲嘅免费嘅车场咧、你就已经喺条街边上晒博去拍啦。即系我当我架车经过嗰阵时就见，哇，成个博位都系车，但好彩，因为嗰度咧本身就唔系啲乜嘢大嘅街道啦，亦都唔系好多人会去嗰度嘅，咁所以咧就仲系。上晒博嘅话咧，系阻住咗条行人路，但系行人路咧唔多人行嘅，即系都唔会好大影响。但系你就会知道，哦，呢啲唔系离开嘅朋友咯。如果唔系，就知道行多十秒咋，嗰度就有好多个唔同嘅车位可以拍噶啦，咁样咯。 系 我啱啱星期六咧，又去咗行咗半个狮子山啦，系啦。 咁犀利啊你！ 系啊，要同阿妈啊，有老人家真系屈喺屋企太耐，佢话我要吸即系想晒太阳。 系 咁啊，之前就同佢去咗山顶，即系对上嗰个礼拜。咁啱啱呢个礼拜就去咗狮子山咁样，咁够近啦。咁同埋佢都人生第一个山啦，行第一个山，哎，咁啊，不如同佢行下。我妈都 第一次啊， 好叻啊，去咗第一次，即系都行咗一半啊。咁样， 你做导师啊？ 啊，唔系同我个仔、 哦、 三个，系啊，三代咁 样。 咁啊，跟住真系见到，真系乜车都喺度。诶、即沿途啦， 系咪真系咩车都喺度先？好想挑战你喎、 啊， 即刻。 总之靓车、名车有晒喺度，真系真系啊！ 前七有冇啊？咁啊， 前七都有架咁样，系啦，即系都系见到好多咧，即系系阿乐乐上次咪话喺大围嗰边上啦，咁样，跟住咧佢都话，哇，妈咪周围都系车啊，即系人真系争路啊，咁样咯，出现呢啲情况。 嗱，我仲见到系你又见到啲咩啊？ 冇，因为咧，我其实我本来啊，我而家咧就已经想去咧附近，我咪话我都有个郊野公园咁样噶嘛。我又想睇下咧，究竟咧，即系如果平日咧，嗱话就话有啲公务员已经复工啦，咁就可能又有啲人咧仲系 home office 噶嘛。譬如我有个 friend 咧，佢屋企人咧都系会一三五七九咁样翻工嘅，即系隔住日翻工咧。咁我就好想自己比较一下咧，究竟礼拜六就肯定爆晒噶啦。闲日咧，究竟个行山状况又系点咧？咁样 你可以同我哋了解一下噶。 你有冇出车啊？ 啊，未，我而家仲喺屋企度，我仲喺屋企度。咁但系我又好想咧，即系今日我哋就想挤低呢个题目咧，因为究竟喺而家咧呢一个 疫情之下咧，行山啦、啊，甚至乎唔系净系嗰个地点、啊，郊区啊、西贡啊呢一啲地方咧，佢个泊车情况咧有几恐怖。嗱，我手头上我见到啲资料咧，就系、是、早两日啫嘛，因为啱啱先过完呢个礼拜六日啫嘛，咁、咧譬如话大帽山，我见到咧就嗰度哇，我认唔到啊，因为全部都好似系咧去咗元朗咧，阿田就知嗰啲烂地停车场咧，全部泊到满晒，咁啊嗱，阿 Sir 啊，全部出晒嚟抄牌啦，原来唔止抄添啊，吊车都嚟咗噶啦。 啊，系啊，佢话你阻住啊嘛，阻住咪拖咗你走咯。 系 啊，因为你净系俾牛肉干，佢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大佬佢嗰啲車上唔到啊嘛，咁咧就嗰度已經係成個迴旋處啦，又或者係前前後後咧，嗰條路咧你見到車就見唔到路，見到車碌就見唔到人，總之咧就已經係誇張到咁嘅。咁所以嗱，譬如大帽山嗰度已經係重災區啦。咁跟住有啲 我呢度都有一個可以係重災區，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嗱、首先我哋係呼籲咗電話先啦，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888。如果你咧就住喺嗰啲郊野嘅地方，平時咧就空氣好啊，道路又暢通，但係最近每到周末嘅時候咧，哇，真係塞到喊嘅，好多人嚟探你，對你有幾？影响咧，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啦。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咁啊，等我讲咗呢一度先。 好， 大埔、大美督， 系 旺点啦，呢个系咪嗱？多人住噶，因为咧佢讲紧由大埔丁角路啦，其实你可以去到三门仔，可以去到大美督、新娘潭啊、乌蛟藤啊等等咧。但系你话上个周末嘅时候咧，一大嘅道路都非常之塞车，搞到咧住喺嗰区嘅居民咧觉得，喂，真系实在太烦扰啦！我喺嗰度住个大佬，你就谂住嚟吸下新鲜空气，我而家出唔到入唔到啊咁样，所以最终咧就是、警方佢哋因为有投诉到啦，警方咧喺2月29到3月1号咧都采取咗一个严厉嘅打击违泊行动，但今次嗰啲违泊行动咧就是、主打。郊区、大埔区嗰边咧，佢就话严厉执法啊！总共咧嗰日咧发出咗291张嘅牛肉干俾嗰啲啊违例泊车嘅朋友咯。 其实过往咧喺郊区嚟讲咧，都真系比较即系大家都大安旨意，就算冇车位，因为车位一定唔够噶嘛，咁就可以泊喺即系一啲路边啊。点知而家路边都对唔住啦，郊区路边而家系热点啊！阿 Sir 抄牌热点， 同埋有阵时郊区嘅道路咧本身唔系好阔啊，你以为冇乜嘢啦，哎呀，我泊咗。半架车上博咯，系咪冇乜车？但你两边都拍咗上博嘅话咧，明明来回线得翻一条，就可能夹埋两回来回线夹埋用一条，咁 点会 唔塞车啫？大佬系咪先？ 系啊，嗱，你除咗系我相信咧，各大行山嗰啲路线咧，大家都可以打嚟讲到咧，就佢、附近嗰、那个违泊情况啦。譬如我上次都喺港岛区嗰边咧，柏架山道嗰度咧，都系一样嘅，就因为嗰度本来就系我外母附近嘅地方嚟噶嘛，嗰度又系一定系泊到爆晒噶啦。咁但系而家有第二个问题系咩咧？就佢话喂，就算咧你唔系揸车咧，其实你本身入去嘅公共交通工具咧，佢话而家都等于 double 爆棚咗。譬如咧，我见到西贡咧，因为你就真系可以坐巴士都入到去噶嘛。咁但我见到咧西贡咧，佢嗰度话喂，大佬嗰度啲巴士啊或者小巴咧全爆。咁所以咧， 排隊排長龍噶，係啊， 係啊，即係就算你話喂，我已經係唔坐私家車啦，但我全爆咁樣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實佢都係你話要造成困擾咧，一樣有困擾，佢哋當地嗰啲鋪頭咧都係即係投訴咁樣嘅。但另一方面咧，我覺得另一方面就係我哋嗰啲車主咧可以打嚟即係申一申冤係咩咧？因為有啲行山嗰啲朋友咧，佢就冇揸車啦，可能佢坐公共交通工具，佢就怒謝啊！我見到報紙咧都寫住一句就話：你哋又話嚟行山。又话你做运动，学咩人揸车啊？咁样你做咩唔自己用双脚啊？咁样咁嗱，我相信咧呢一个就系冇揸车嘅朋友，佢平时都唔揸车咧，佢就好直觉就会话你使唔使咁懒啊？你又话喐嘅，譬如之前啲人咪踩单车咧，都中意揸住个私家车，然后先踩单车噶嘛，因为佢会绑咗个单车喺度噶嘛，啲人都系嚼佢哋噶。你又话踩单车，你做咩要揸住个私家车嚟踩单车咁折堕啊？咁样，所以咧，我觉得 系 啦，应该系啦，应该俾个机会咧，嗰啲私家车嘅啲朋友咧，而家面对群情汹涌啊，大家啲矛头又对住你哋，会唔会咧？你都可以伸一伸冤咧？可能你可以打嚟18723888讲下，我都唔想噶，可能系咪一家大细啊？或者你有几远啊？或者你觉得真系好困难啊？ 都合理嘅嗱，譬如我当你住九龙嘅市中心啊，你想去西贡去踩单车咁样啦。咁其實你都真係嗰段路嘅話，你唔揸車攞住個單車嘅話，你又好難由即係 九龙市中心系黄大仙咁样揸车入到西贡噶，咁样系咪？ 即系踩单车， 所以咪话咯，可能你就即系揸咗车去到郊外嘅地方，拍低咗架车咧，先至开始你嗰个郊游嘅行程，其实都合理嘅。即系我估，只不过系呢一排咧，即系实在郊外太多人啦。我有朋友住西贡嘅，佢就话可唔可以唔好搞我哋啊？即系话咧，其实平时咧到礼拜六日嘅话咧，佢话嗱呢个我哋去，佢话去住西贡，不嬲都住西贡，佢完全接受嘅，就系、是、小巴啦，搭巴士啦，因为佢唔系自己嘅私家车嘅车主嚟嘅。佢话我要预双倍嘅时间出市区，但系话呢一个唔系话西贡我住开，即系就我住晒噶，系咪？大家礼拜六日真系入嚟，可能想烧嘢食啊，去钓鱼啊，即都会咁做噶。所以话我接受 OK 嘅，但系就同我讲，但系而家个问题系我唔系预多一倍嘅时间，我就可以出得到、啊，因为佢话咧，可能呢一阵子咧，嗰啲嘅巴士啊、小巴嘅服务咧，有减少咗。佢话佢自己就唔知道系唔系真系实际性地去到嗰啲郊游嘅旺季啦，即系周末嘅时间啦，嗰啲巴士嘅班次都少咗。佢话总之个感觉就系平时已经好多人噶啦，但而家就更加多人，所以咧都好想咧，自己住喺西贡啊、大埔啊、大美督啊嗰啲嘅朋友， 嗰啲热门行山或者系烧烤嗰啲地方。 究竟而家嗰个情况咧，系因为嗰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服务啊减少咗，导致你哋要等得更加耐啊？定系只不过真系人太多，同埋冇公德心嘅人太多啊，就影响到你哋嘅生活咧？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啊！ I'd leave alone, just goes to show that the blood you bleed is just the blood you own. We were a pair.But I saw you there, too much to bear. You were my life, but life is far away from fair. Was I stupid to love you? Was I reckless to help? Was it obvious to everybody else? Thank you. just no time to die。 No Time to Die 啊 ，Billie Eilish 啊，呢个亦都系咧最新詹士邦电影嘅主题曲 No Time to Die。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啊，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讲下啦。近排呢、這个礼拜五六日都好多人嚟敲去你屋企郊外嗰企， 即系近乎敲你度门噶啦，真系。 系啦，究竟会唔会烦扰到大家呢？又或者揸车嘅朋友啊，近日去郊外嘅时候，究竟你哋遇上嘅情况咧系点咧？系嘛？ 好啊，好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而家就拨紧电话，但我都想咧，哦、啊、有电话落，我哋即刻听咗先啦吓、 啊。好啊。 Hello， 你好，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你好，点称呼啊？ 系，我系何太。 何太你好。你 是我想讲三门仔。 好啊好啊好啊，是你是住那边的是吗？ 是啊，我住在三门仔村的。 嗯，那怎样、啊、你好像听到一些怨气要出来了。那你啊何太。 平时呢他呢即是假期啊星期六日呢就已经塞满很多车，因为我们那里是村还有一个大回旋处呢个巴士站那里的。 嗯 但呢平时呢那些车呢已经呢泊在中间，直情是巴士转不到弯，小巴转不到弯。 是。 咁而家呢日日都系咁喎，点解呢？因为啲人个个嚟钓鱼啦，嚟行山啦，整到呢度呢就更加呢每日都系咁样。 即系以前呢就星期六日呢违例泊车比较多，就影响到你哋嘅生活，车又转唔到弯咁。而家就一至日都系呀、啊。 而家日日都系呀、啊、因为佢呢好多人嚟呢度嘛。仲有呢嗰啲人嚟行呢嗰啲口罩呢周围掉喎、啊。大佬你哋要健康、我哋都要㗎嘛。乡村嚟嘅呢度，你哋都想嚟吸新鲜空气，但你哋又将啲口罩掉到周围都系， 好冇公德心啊！可咁样， 呢、這个我都系谂唔明嘅。其实咧，今日你见到有个报道咧，直情话喺海滩咧，都扫到好多个口罩啊嘛！我就拗头，即系你自己都戴口罩去任何地方，你又唔见过喺市区乱咁掉嘅，点解一去到山啊，去到海咧，佢觉得嗰度就大解放？我呢个都谂唔通啊！真系， 系啊， 其实唔系噶，我哋嗰度巴士站一落去就系已经系有好多垃圾桶喺度，我都唔明啲人。点解仲有两部都唔去抌垃圾嘅？ 嗯，咁何太啊，你见到嗱，譬如我睇到报道就话咧，上个周末嗰阵时咧，警方咧系有执法到嘅，就系、是、做咗嗰啲违例泊车抄佢哋车牌咁样嘅。你见唔见到即系譬如嗰日系咪会好啲咧？ 冇啊，三门仔系冇人嚟抄牌噶、 啊。系啊，因为佢由丁角路嗰度又去嗱，报道就话丁角路啊、三门仔啊、大美督啊一辣就扫晒嘅，但系你嗰边就目测唔系好帮到手系咪啊？ 咁可能抄嘅时候阿何太睇唔到会唔会啊？ 梗唔会啦、啊、我就算睇唔到啊都知道啦、啊、你睇下嗰啲车拍到乱晒龙嘅，根本上就个个礼拜都系咁嘅。以前 呢 就打电话去投诉呢就有车、啊、即系有警察嚟嘅。而家呢自从社会运动之后呢啲警察都唔敢出嚟啦，变咗呢嗰啲就算嗰啲司机哥哥姐姐打电话去呢，即系嗰啲巴士公司嗰啲呢，因为转唔到弯嘛、啊、巴士大。咁打电话去呢都冇人理嘅。咁呢宁愿呢就坐喺度。嗰啲巴士司机梗系唔理你啦，我咪闯到咯。咁你啲唔喺度嘈咯，佢嘈咗嘛，唔关佢事啊。 哦， 哇，咁啊，即系自己解决啫。喂，有冇话咧咩时段系特别高峰啊，多车咁样噶？而家你见到？ 你总之你礼拜六礼拜你嚟咧，你就日日都见到噶啦。 即系廿四小时咁制系嘛？ 咪因为 系啊，礼拜六日就有噶啦。而家咧就。即系呢一两日就稍微好少少啦、 嗯， 就唔系日日，即系唔系咁多嘅，可能而家多人翻工咗啦。 系 系， 所以 因为嗰度本身系游车可好推介路线嚟噶，因为你 唔系嗰度咧系有地方钓鱼，同埋咧有间酒楼，咁咧就变咗咧就好多人嚟嘅。呢度有个马士洲啦， 嗯 系。 死啦！你买咁话嗰度仲要靓嘅话，可能下个礼拜何太你又多咗人去你嗰度揾你敲你门噶咯，咁样 佢唔系敲我门，不过即系好讨厌咯，即系唔系话你嚟 唔系可以嚟，但系就要守翻啲规矩。 嗱，何太你话你住村嘅三门仔村，即系你成条村会唔会都会啊？大家会有啲行动啊，有啲谂法，即系喂，即系要处理一下、啊，大家啲村民影响我哋生活、啊，有冇咁倾过啊？ 点样倾啫？ 即系同啲街坊嗰啲倾下， 有个村一啲嘅 委员会，有村长噶嘛？系咪？我会觉得 管理委员会啊，或者系嗰啲咁样有冇噶？ 咁点啊？你话 唔系啊？即系 打电话去警察又唔理，啲人又唔理，咁点啫？ 即系打咗噶啦，真系唔理啊！ 你成日打电话去，以前都话打电话去咧就有人嚟嘅，而家就冇嘅，即系中啲车点拍就点拍噶啦。 同埋我諗到個難題喎，如果呢因為通常呢一啲路線呢佢都比較窄㗎嘛，分分鐘呢阿 Sir 收到你嘅求助呢佢嘅車 都 入唔到嚟，佢嘅車都入唔到嚟，點樣抄會唔會係、 我都唔知呀，總之呢喺度呢 會係咁囉， 多謝晒學太你嘅電話先，希望真係可以幫到你啦，亦都希望呢我哋個節目唔單止只係三門仔村啦、其他嘅朋友呢一排呢去到即係郊遊嘅時分，頭先何太講到一至五都多啊，一至日我哋都有啊，我哋點樣生活啊，18723888係我哋嘅電話，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俾我哋。 係啊，網上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而家住嗰個區會唔會有影響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政府听日起将会一连两日派出四班专机前往武汉，接载533名滞留当地港人返港。他们抵港之后，将会直接前往检疫中心检疫14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和入境處處長曾國衛將會帶隊。聶德權說，包機會先接載有特別需要的人士，首批有22人有病患，包括有癌症病人需要接受化療等，亦都包括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當局派出40名工作人員當中，包括入境處、食衛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醫管局人員。他們到武漢機場之後，會同駐武漢辦人員合作，作出安排之後同日返港，星期四會再到當地處理其餘包機。他說很重視如何減低公共衛生以及交叉感染的風險，市民上機之前要經過4次檢測，確定沒有病徵和體溫合要求才可以上機。機上亦都有特別座位安排，減低交叉感染風險。抵港之後再量度體溫，並由專車送到檢疫中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問到有關向中央提交抗疫報告的報導的時候指出，不會評論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文書往來和內部溝通，否認刻意迴避傳媒，強調本港的抗疫工作以科學和理論為本。有傳媒早前報道，林鄭月娥向中央提交的相關報告中提到建制派未有同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又要求醫管局嚴肅處理罷工醫護等。另外，林鄭月娥形容本港疫情基本可控，但是不能夠掉以輕心，又說特區政府上個星期起已經要求14日內曾經去過南韓、意大利和伊朗的人入境之後要接受隔離檢疫，加上早前要求從內地抵港的人要家居隔離，他承認即使有強制檢疫措施，但是近日由內地抵港的人數多了，解釋了特區政府為何不可以全面封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政府希望透過關愛基金向非永久居民派發10,000元，但是需要經過資產審查，會寬鬆處理。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今個月將會商討細節，目標是盡快發放。羅志光又承認，並非所有核下部門都能夠向每名復工的公務員提供口罩，但是員工可以自行為部門購買口罩再報銷。他說，各行各業都大受疫情打擊，估計失業率起碼會到4%至5%，但是會不會高過2003年 SARS 時期的8.7%就很難估計。他對疫情之後的經濟復甦審慎樂觀，如果僱主僱員有商有量，一起捱過這段時間，過幾年之後可以很快翻身。以色列國會選舉，總理內塔尼亞胡聲稱取得巨大勝利。根據多個票站調查顯示，在國會120席當中，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利庫德集團取得59席，只是差2席就能夠在國會過半。這次是以色列一年之內第三次大選，共有29個政黨或者是黨派聯盟去角逐。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天气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5点，升204点，总成交金额621亿，总成交金额是6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4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蚊，升8.4；阿里巴巴206蚊，升1.4；美团点评100.3，升1蚊；中国平安88蚊，升9毫；小米集团13.08，升1.4；建设银行6.48，升4仙；盈富基金26.8，升1.5；友邦保险76.4，跌5仙；汇丰控股52.8，冇升跌；中国移动61.1，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58，澳元0.656，加元1.333，新西蘭元0.627，人民幣6.972，英磅對美元1.278，歐元對美元1.115。日經平均指數報21,232点，跌111点。港金現價報14,840蚊，係跌5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00.06美元，賣出1,600.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沙特阿拉伯政府近年逐步放宽对女性的限制，譬如2012年伦敦奥运，沙特阿拉伯就首次批准女性运动员出赛，在2018年批准女性可以考驾驶执照单独开车，而在上年就准许女性办理护照，能够独自出国旅行。来到2020年，沙特阿拉伯全民运动联会宣布成立女性足球协会，筹办女子足球赛，是继女性国民可以入场观赏球赛之后的一大改革。联赛获政府全额资助，胜出的队伍将会获发大约10万美元的奖金。大部分赛事会在首都利雅得以及另外两个城市举行，然后会视乎反应考虑在其他城市举办更多的女性足球赛事。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大家好啊，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讲下你啊自己住紧个区嘅嗰啲环境附近咧。近排因为咧疫情嘅关系啊，好多啦，好多我哋嘅市民咧去郊游，去行山啊，烧嘢食啊，咩都好啦，即系想出外唞唞啊，呼吸新鲜空气。但系佢哋嘅行为有冇影响到你哋嘅日常生活咧？究竟佢哋嘅行为系有冇啲好嘅可以赞，有冇啲唔好嘅可以嚟分享一下？ 我谂尤其是我都今日想讲下交通方面啊，即系司机大佬啊嘛。 啊 我哋而家收到好多电话嘅，重灾区嗰边应该系大埔， 系啊， 大美 督 嗰 边 咧有好多。咁我哋头先咧譬如豪姐头先去讲嘅时候咧，都会讲到噶啦，就即系话譬如西贡嗰边亦都多嘅。咁啊，另外仲冇边一啲嘅郊野啲嘅地区，哇，嗰啲乱咁泊车啊，嗰啲嘅朋友啊，以为佢自己呼吸空气咧，新鲜空气大晒嗰啲咧，阻住你嘅话咧，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你同我哋报告一下。 系啊，系头先咧就讲咗三门仔啊，而家嚟紧呢个咧有一个系香港仔喎。 系啊，香港仔系点啊？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梁小姐系咪啊？梁小姐 系啊系啊系啊。 Hello 你好，你系住近香港仔郊野公园嗰边系嘛？ 系啊，附近啦。 哦，咁又点样咧？咁又 我哋成日都上去嘅。 嗯， 咁样咧，其实咧，佢哋其实我都欢迎各位都过嚟嘅，但系咧啲人咧希望佢哋即系注重下啲规矩咯，即系上去啊就唔好乱打垃圾啦，同埋乱泊车。塞到嗰個閘口都係車，啲人都上唔行唔到，同埋你行出行就有人行噶嘛，咁都唔小心啲小朋友咯，會有機會。 O K。 咁樣咯。 啊，梁小姐嗱，我自己咧就對香港仔郊野公園嗰邊咧唔係最認識嘅，嗰邊嗰條路咧闊唔闊噶？同埋係咪得一條路？ 其實都唔闊嘅，得兩條，我上一路嘅斜路上去嘅啫，其實。 咁而家會唔會直情啲車亂咁泊到嘅地步係塞住咗，令 到 你哋 口嗰度啊，塞到閘口嗰度。啲、哦、人行要喺经闸口要上上落落，啲人排到去闸口，直情去到嗰度，咁样咯。啲人行嗰阵时咧，佢瞓车嗰阵时咧，会整亲啲小朋友或者大人老人家咁样咯。 嗯， 哦，OK。 同埋吓，其实咁都有一个问题啦。咁我哋要 call 嗰啲警察先，等啲人即系抄牌先可以，啲人先散咯，嗰啲车先散。即系其实我哋嗰度系好交通好方便嘅。你上去搭公共車，其實即係一條小斜路係好方便咯。個個都揸車做，咁行山嘅意義咪冇咗咯。我覺得依樣 係啦，就係頭先有啲聽眾會覺得話佢哋點解一定要揸車？你嗰度即係話如果搭巴士都好容易就到咁啊？ 因為我哋嗰度係其實係一個好啱小朋友啊、老人家嘅嗰啲叫做康樂嗰啲郊野徑。其實你行一個鐘頭，其實基本都唔會攰，同埋平路嚟嘅。咁为咩要揸车去到顶停架车喺度俾即系俾人落啊俾人上係冇咗行山嘅意义囉。呢样嘢交通一个问题同埋啲人上到去。你上到去见嗰次呢我係一路行见到一个唔知係国内香港人啦佢一路行一路吐痰喺嗰啲旁边啲路度。我唔明点解啲人可以一路行一路吐痰。 咁肉酸。 係呀、啊。 所以 我話嗰個有冇搞錯啊？呢樣嘢我真已經好鬼，即係覺得離譜咯。同埋啲人咧一路行一路講嘢，其實嗰度好多嘢，即係好多動物嘅。你哋講嘢講到咁大聲，啲路已經其實個地方唔係好大，個個都因為我哋有嘅兩個 BBQ 嘅區嘅，啲人開機開到砰砰聲，嚇到啲野豬啊走嚟走去，人哋本身喺度住。啲小動物喺度，好多好多鳥，好多其實你哋靜啲係好多雀仔俾你聽到嘅。點解你哋要開到講嘢大大聲，又開咗動物，開咗啲音樂大大聲？你其實都我唔明點解你哋享受寧靜、享受運動噶嘛？點解要咁樣咧？真係唔好明咯。 佢哋去到嗰度都仲係諗住去焚機啊？可能係咪啊？ 唔知點解，我唔明佢哋點解要講嘢咁大。 可能佢太耐冇人同佢講嘢，太耐冇得出街。 雀仔咧走曬啊！聽唔到雀仔聲，平時一至六行咧，係一路行一路聽到雀仔聲。 係， 喂，星期日行到啲人咧，嘈到啲雀仔係走大。 啊，梁小姐，你好細心，好細心到聽，即係照顧埋啲小動物嗰個感受啊！但係聽唔到雀仔聲啊，見到啲動物亂曬， 走嚟走，你見住佢哋。 哦 ，OK， 陰公啊，原來唔單止影響到人啊！啊，梁小姐同我哋講咧。嗰类嘅小动物同大动物啊，都影响咗啊！即系成条大动物都喐到啊，真系。 仲要咧，去到我哋咧系有我哋呢期香港嘅郊野公园咧，系有引水道，系下水群有啲地方可以行落去水道，即系行落水塘玩水咯。 系啊，哦， 嗰度唔得噶系嘛？ 唔玩得水噶嘛？水塘 系 噶嘛？ 系啊，你估唔到你行到去水塘玩水。可以咁樣嘅、 哦、，OK， 咁咪 犯法噶都，同埋你又會污染咗個水源。 我哋見唔到管理員咯，星期日佢哋係休息，唔知係咪咯？我覺得 可能好 有時啲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哋，我真係好歡迎你哋嚟，但係你 搞到 唔好破壞嚇， 又係咯。 OK， 咁我哋喺度多謝曬梁小姐你嘅電話先。香港仔郊野公園啊，嗰邊個情況好似幾嚴峻啊！ 相關部門都應該聽下。 好啊，好啊， 可以即係去唔係去加強去即係唔係話去即係俾個 執法啦，去嗰度 加強去提即係提醒啲市民啦，係咪啊 ？OK， 好，咁啊電話都唔好俾佢停啊，仲有第二位。 Hello， 1872388，我哋嘅電話號碼，司機大佬，大家好，你好，你點稱呼啊？ 有阿王啊， 阿王你好。 两位好啊， 系 仲有豪仔啊，仲有豪仔， 我都喺度啊。 系，总言之，大家好啦，嗱，身体好吓。 好，大家咁话。 其实就系话，如果最近嚟讲咧，啲人如果睇报纸咧，就睇到警察就系话好强调会响大埔抄牌同埋执法。 系、 另外，我唔记得礼拜六定礼拜日就有个行山人士喺山间嗰度咧，就好唔好彩就过咗身。 系一个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咗嘅。 咁其实就系话喺呢度，我睇到啲咩咧？我嗰日见到响大埔保护道。是好充足的警力，成三四个差人去抄一架车的车牌。 OK， 但保护道那边其实就不近郊区的。 不是，我是想带出来的，你可不可以将另外的三个即是去其他路抄牌呢？即是这样东西嘛，你不是说不够人嘛，是不是？我那天呢就是礼拜那天呢，我这轮我都不揸车了，因为揸车的时候怕什么呢？是会被人塞到自己的车走不到，我宁愿用其他交通工具。 你自己是哪一头的？ 我是想提一提其他的人，你记住，车是你的，但你不要影响到人，尤其是生命。现在这些人去郊野公园很多泊车会泊到是怎样呢？那天我去大埔凤园村看蝴蝶。 是。 我见到的人呢，是本身来讲凤园路呢已经因为我揸车揸了十几十年了，我看到他本身来讲凤园路呢个标准系低过出边嘅标准嘅幅度，因为如果正常嚟讲咧，如果你揸车你留心咧，将上下行线即系两边嘅车而靠晒尽量行人路嗰边咧，中间系够一格救援车过嘅。但系凤苑路系唔够嘅，已经出边唔知点解会咁啦，喺度吓啲路南山嗰边。咁啊，另外有一边咧去咗回旋处嗰度咧，回旋处又泊晒车。咁啊，另外有绝路仔咧，就好似唔知系南山啦定长江嗰啲，唔知系咪私家路啦。啲车系泊到一救援车系入唔到去里边嘅。 哦， 你谂将心比己，如果你是一个救护员，如果我嘅车入到去最嬲尾嗰度，我可能会响两三分钟上将个需要救援嘅伤者即刻攞上车，车佢走，去俾进一步嘅医疗俾佢。但系如果你哋啲人泊车泊得咁自私，你令到啲救护员可能响路口入去，可能已经要行石徒步，托住啲床。行成半个钟至一个钟，于心何在呢？呢样嘢你要谂一谂，有朝一日如果受伤嗰个系你哋屋企人系点样？即系唔好再咁样泊车咯，我觉得 系即系佢哋少咗呢啲嘅即系单即系做法啦。因为有啲时候，哎呀，见到有人泊就跟住泊噶啦。好多时都有第一架就自然有第三四五六七八架，佢哋就冇谂起呢样嘢咯。可能就系、是、系啊，即系要呼吁。 佢哋会泊到点讲咧？你会觉得就系话根本。里面啲车都出唔翻嚟嘅，塞到咁样。 吓、会咁添噶？但系都啲人仲要塞喺里边。 佢同时之间嗰度系未必够两架车或者三架车过。 系。 佢见到右位就挤埋去啦。 佢可能咪又谂住挤个电话咯，即系咧。 有咩 call 我啦咁。 如果你上咗山，即系如果有睇广告嘅样嘢就系话收到收唔到，如果收唔到点咧？ 系啊，真 系 啊，唔好再咁自私啦！我觉得，如果香港人就真系，即系为大家个福祉。即 是 作啲福啦， 系啊 ，OK， 好啊，多谢晒你嘅即系提醒啦，因为都系真系需要嘅，系需要嘅。 多谢晒阿王 ，thank you，thank you。嗱，我哋听首歌先啦，1872388咧，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嘅。其实都几多网上留言啊，一阵间揾各位咧读一读啊吓，我哋都。 他终于长大了，同城里面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他，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 傻日夜为他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啦，歌声里取下欢乐啦，告别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他对着天空哭喊，牛羊鸡鸭都笑，他还是在奔泰山。 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嫁，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提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他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双 A 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电臀来个 Salsa， 雷鬼还弹电控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吹着我的头发 Shake Shake Mama， 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惩罚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才能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下个拉。 featuring 有啊秋生哥叫 China Reckton， 系 Reckton。 读一读我哋网上嘅留言先啦，豪仔都喺度嘅嗱。譬如我哋见到咧 ，Alice 咧就会话啦：，喂，三位快活人啊，上个礼拜咧，明明马鞍山有山火嘅， 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大家都见到好长噶嘛，系嘛？啊 ，Alice 咧就话当时佢喺马鞍山嘅郊野公园度 BBQ 紧嘅，因为见到咧有太多违泊嘅私家车啊，消防车当时系上唔到山救火嘅，咁你谂下几严重啊？ 哎 他仲话咧，见到有好多烧烤场里面嘅泊车位里面咧，有好多私家车泊咗唔知几耐啊，铺满晒尘。佢话甚至见到有一张咧，2018年抄嘅牌都仲摄住喺架车度。嗱、 哦， 呢、這个咧就系阿 Alice 见到，佢要影到相俾我嘅，我哋嘅。但我咧就放大张相去睇嗰阵时，我未见得清楚个日子，但肯定有一样嘢咧非常之清楚。Alice 影咗张相咧，就呢个马鞍山加烧烤地点咧门口，其实有关嘅当局咧已经动咗个好大个嘅牌，就系话驾驶人士要留意前往马鞍山郊野公园一段路咧系请勿违例泊车啊，因为会被检控噶、其实唔系就话会被检控啊，就系嗰日嘅山火啊都阻住咗。 系咯，唔怪之即系，唉，原来阻碍救援，所以咧都令到佢哋好吃力先救到场火啊吓！喂，即系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即系救火同埋救人嗰、那个叫做行车道一定要有翻咯，嗬。 系啊 ，Stephanie。咧都同我哋讲噶，佢就话咧大埔墟嗰边嗱，虽然呢一度咧就唔系平时讲到即系最郊外嘅地方啦，系话但 系 有好多九龙嘅人咧去到大埔嗰度买餸啊，可能呢排 home office 多咗人啦，搞到咧又多咗人要煮 lunch， 佢话变咗咧大埔墟街市咧成日都长大排车龙啊，但系车位唔够多，咁点样咧就泊咗喺人哋街市后面嗰个村屋嗰度， 佢 话但系村里面咧本身咧已经系单程来回车咧，而家就两边泊晒车，搞到有救护车咧就入唔到。好啊，连村里面的教育中心呢即是出去停车场，总之全部都是车啦、总之就全部都是车啊，咁样啊，即是这个睇到都觉得好惨啊，是不是？ 我见到刘乐天呢就话大美都已经变成呢港版十分咁样啊，即是台湾嗰个九分十分呢，即是佢话已经唔敢戴毛鞋出街啦咁样咯。 咁啊呢个都真啊，我礼拜六諗住带摩尼公主跑下步咁样啦。因为我附近就是上緊山嘅必经之路嘛，跑唔到，因为根本行两步就要停一停，点跑啫，转咗个圈返咗屋企啦我都。 可能我哋听埋个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 好 听电话。好。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今日听众有苏小姐， 你系啊，你好，我系苏小姐啊， 系， 我话讲下喺大屿山嘅石门甲村嘅，咁咧平时呢度咧假日啦，礼拜六日啦，同埋公众假期已经好多行山人士都行上去大佛噶啦，咁其实有我唔可以话全部啦，咁有好大部分嘅人咧，佢哋都行山嗰时咧都几好气嘅，即系好多嘢讲噶，好大声嘅喺度。即系啊，好靓啊！咁样佢哋咧， 可能真 系 好靓，忍唔住。 佢哋行山嘅时候系有时有啲系好早嚟到噶嘛。 系、 嗯。咁呢、這个第一咧，咁最近咧，因为疫情咧多咗，真系好多好多啦。好多人行山咧系口罩咧，周围都有啦。 哦，即系周围抌啊，系嘛？ 系啊，喺啲草边啊，喺啲山边啊，嗰度好多咯。咁、最影响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本村嗰度咧系有一架大屿山嘅巴士嘅。咁系一个钟头一班嘅啫。 系。 咁但系我哋咧村民咧，因为佢哋行山好多时影响到我哋咧系上唔到车。 哦。 因为得嗰个巴士得廿几个座位嘅啫。 系。但佢就冇加密到班次，人就多咗，都系一个钟头得一班。住喺嗰度嘅村民，即系你哋啦，就上唔到车啦。 冇错啦，咁好多时我哋都会徒步行出去咯。咁、最快我哋后生啲行嘅咧，咁啊廿零分钟咯。 嗯， 吓咁 廿零分钟啊？咁有啲老人家，譬如要出外嘅，咁系咯。 你住得呢啲村好多，其实好多老人家噶，咁变咗咧系几影响佢哋咯。 Okay. 你唔好讲话好大年纪嗰啲啦，咁去到某个年龄嘅时候，你真系一来一回都几吃力噶。 有冇啲 斗 策？ 要买嘢翻嚟， 即系一啲村嘅斗策帮帮手去，即系话，哎呢度拍得，嗰度唔拍得，咁样会拦住啲。 但佢而家系排唔到去上车啊嘛，会唔会即系讲真？会唔会话即系嘅？即系譬如呢个都系非常嘅时期啦，早。啲排队会唔会令到嗰廿几个位嘅你可以排得到上到车咧？ 咁你可唔可以早成个钟喺度排啊？咁你 系 咪好浪费时间啊？ 一个钟头一架车， 系啦，因为人咧佢唔系话得嗰廿几个人排啊，佢哋有啲唔知系一个钟头一班咧，佢哋继续咪企喺度排咯。有时候我哋都会同我讲，下一班车一个钟头后啦。佢哋就系啊。咁其实我觉得你哋既然行山，点解唔行翻出去咧？ 即系廿几分钟啫，都系系咪？ 呢一个。嘅疑问，可能佢就行完山已经冇晒力啦，佢已经行唔到 入嚟嘅时候，我哋又系冇车，因为佢系市中心上车过嚟啊嘛，又系我哋系上唔到车咯。 系， 咁出去佢哋又喺度排队，我哋又出去又俾佢哋影响到咧。 有冇得安排翻？即系要求嘅即系嗰啲公司咧，话留翻几个位系俾村民嘅咧，咁得唔得咧？ 因为佢系巴士嚟噶嘛， 又 得 咗廿 次， 系啊系啊，系我谂系咪会违法？我唔知啦。咁 即系你应该任何人都会服务嘅，就唔会为我先服务村民， 又 冇得咁讲嘅。 冇错，佢唔系一个村巴，佢其实系巴士公司嚟噶嘛。咁另外咧就系又好得。有个情况就好似头先有啲听众打佢咧，就系点解要揸车去行山咧？咁你净系行山，你可以坐巴士入到嚟，喺边一个位置开始行？你既然行山想做运动噶嘛，咁但系佢哋就拍到咧，喺我记忆中啊，早几日啦，咁后期我睇翻新闻，我先知原来即系扫街啦，啲测嗰啲 抄牌啦， 咁咧系啦，抄牌啦，咁咧就系、是、見到咧好多交警喺度抄緊咧，就係、是、啲行山人士拍低，求其拍低架車，佢諗住喺郊區冇人會抄你咯。但係我見到咧嗰、那個情景咧，就係咧成條路都俾嗰啲車係冇一行面咯。 咁啊抵佢啊，因為佢哋真係為你拍車啊嘛。 Okay, 好啊，多謝曬， 多謝曬你哋。 因為做好多電話， okay, 我哋聽埋下一個電話先啦嚇。Thank you，Hello、 okay.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阿徐生， 系啊，我哋去到粉岭嗰方面嘅代表啊， 系 咪 啊？老徐系咪啊 ？Hello， 系啊系啊系啊， 你好，你嗰边又点啊？ 我系粉岭学斗水塘呢边啊，咁、 okay, 咧就 挥手区 呢排咧就简直假期咧就沦陷咗噶啦，咁就所有啲车入嚟咧系塞死晒啦，咁同埋最惨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夜晚翻屋企都翻唔到， 点解？ 点解啊？ 因为好多人去嗰度露营啦，咁咧就露营嗰啲人揸车嚟咧就泊晒喺路边啦，咁 就连我嘢啦就直情 系啊，连我翻屋企自己屋企个门口都俾人哋塞死晒，最致命一样嘢咧，佢哋连电话都唔留低。 Oh no！ 你想叫佢褪车咧都褪唔到，咁啊，我喺曾经试过咧， 我就要揸啲大声公咧，就走上去营地嗰度嗌咪嗌佢哋落嚟， 人肉开咪， 嗌个车牌，风吹一二三四啊！你逐拍咗喺个门口啊，我翻唔到屋企啊，大佬咁系咪？ 门口会嗌离谱啊！你好显眼噶嘛，因为你讲紧一定系住宅门口嗰啲嚟噶嘛，系咪啊？ 因為我哋農場嚟噶嘛，我哋廿四小時有車出入啊，要交菜，我哋半夜要出菜噶嘛， 即係所以唔存在話佢唔知道嗰個出入口一定唔會係咁啦，係嘛？睇得到 嘅。佢冇可能唔知㗎，我哋擺埋雪糕筒、凍埋牌，廿四小時門口有車出入，佢都拎開我哋啲雪糕筒，拎開啲嘢，照褪架車落嚟，塞住個門口。 唉，好嘢喎，真係 電話都唔留低咧。就真系冇办法啦，就唯有咧半夜三更揸支大声公上去嗌咪啊，唯有 阴公 咁得唔得？有冇人褪俾你啊？ 都嗌到嘅，咁啊，即系佢哋嗰啲系营系露营啊嘛，咁啊多数喺营地嗰附近咧就嗌到佢哋咯，咁但系 超阳水 一轮 超阳水 嗌醒佢哋咯。 唉，明白，都辛苦晒你啦， 老 徐 啊，希望你就出入平安啦，只可以咁讲啊，真系。 咪即系奉劝咧，即系嚟紧咧啲礼拜五六日啊，去郊区嘅朋友真系咧要记得唔可以咁自私， 将心比己啦， 啊、 你都唔想人哋架车泊喺你屋企门口噶， 系 咪？ 同埋消防通道啊、救护通道系需要有嘅，多谢。谢谢大家电话吓， 好仔，听日见啦，咁， 拜 拜。 拜拜。